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在尖沙咀珀麗大道大树倒冧事故中受伤的四女一男已经出院。事发在昨晚的九点半，美丽华酒店对面的一段珀麗大道有一棵十米高直径两米的大树突然连根拔起倒冧，压落灯柱和巴士站，五名途人走避不及受伤，他们年龄介乎23至44岁，被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未有接受治理自行离开，其余四名伤者经治疗后已经出院。大树倒冧后，树身是打环拦在珀麗大道的行人路，要封锁现场和一条的行车线方便清理。首届中学的文凭试今日放榜，73000多名考生里面有26000多名考生考获入读大学的资格。由于学位不足，至少11000人未能够升读本地的资助大学。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勉励各个考生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情去面对中学文凭试放榜。美股连续第三日高收，科技业继续有好消息传出，高通和 eBay 季度盈利超出市场预期，刺激买盘入市。不过美国最新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差过预期，限制住大市的升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943点，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65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3点，收在1,376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向上。英国几千名的内政部人员将会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一日举行24小时的罢工。罢工人员包括了边境管理局的职员。罢工会在星期三举行。工会说罢工原因是劳资双方在工作、薪酬和边境局裁员。几个问题尚有分歧。工会成员仲决定在横跨整个奥运会期间采取其他形式的行动，包括不会加班工作和按章工作。参与罢工的人员是包括内政部多个机构，当中是有边境管理局的人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外，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的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个星期初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这个香港人好地地有生意不做，只身走了去台湾，敲出版社门，叫人给他写足球专栏。写下写下，自己搞埋足球杂志，开室内足球场，还振兴埋台湾足球坛添。为什么他不揀香港球坛？是隔离饭香啊，定是他一时贪玩？星期日朝早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神奇嘉宾杰拉德，听下他讲乜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钓鱼台又再成为亚洲军事外交的焦点，不过在香港今天除了亚牛之外已经引不起几多人的注意了。钓鱼台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但是1971年美国将它代管的琉球群岛交还给日本的时候，错误地将钓鱼台都一起划了给日本。美国当年不知有意定无心，日本以后就拿着这条1971年6月17日签订的交还冲绳协定为依据，说他有国际条约支持他们拥有钓鱼台。1971年国内文革高峰期，内斗激烈，无心亦无力关心这几个无人居住的荒岛。 台湾受美国保护偏安一隅，亦冇资格对美国抗议。反而香港呢块殖民地就发出咗大怒号。7月7日喺维园集会，梁挺两旁挂上一副对联，上联系八年抗战记忆犹新，誓保主权争国格。下联系万千烈士尸骨未寒，岂容倭寇再逞凶。集会最后演变成警民冲突，多名学生受伤被捕。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爱国是出自内心的高尚情操，背后没有政治的操弄，没有利益的牵引。今日中国崛起，金权勾结的中国模式令北京沾沾自喜，要推国情教育，告诉下一代听他们的法迹经过。但是40年来钓鱼台问题仍未解决，中日双方仍然各自表述拥有主权，始作俑者错误将钓鱼台划咗俾日本嘅美国，今日宣称对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表立场。40年来中国富裕咗，但民心就散涣咗。当年香港嘅保卫钓鱼台七七大示威，有万人集会，今日去日本领事馆请愿嘅人士已经不足两台麻雀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为什么要说有官司在身不讲真话？ 拉布浪费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浪费了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咧就系几多号啊？ 今日20号， 即系梁振英做咗20日。 系啊， 高下立见，冇料就系冇料啊！大家嗱对佢有啲期望嘅，就系、喺地产嗰方面，第一佢系一个专业嘅测计师。成世人都做地产嘅，未做过第二行，即系除咗做政客之外啊，或者做擦鞋仔之外啦，啊而家做特首啦，喂，佢完全真系唔识楼市嘅，原来佢 系啊唔识噶，你唔知 道，原来真系唔识嘅，我哋啲人咧，即系我哋呢种人， 我早系唔识嘅，好多人唔信啦，即系话佢强， 稍 全唔识嘅， 系啊，即系我哋唔系，我哋呢种人咧，就你知啦，自己咧专业人士就迷信专业噶嘛，咁你假假啲系个测量师。做咗30年地产， 唔系佢自己都认差量师都唔识睇僭建啦，差 唔多僭建都唔系啦，我又当佢唔识睇僭建。 唔系咯，咪即 系因为唔系差量师，佢嗰种差量师咧就选举时候有人话佢卖楼嘅啫嘛。 我唔系差量师，我 即系 话 有排经纪啫嘛。咪有人话系有排经纪能，我哋又疑中留情，我当佢因为读书渣啦吓，即系人哋读书咧，读差量师咧，科科读晒，嗰啲系通识嚟噶嘛，嗰啲系知医嚟噶嘛。即系嗱，你读差量师咧，你要读物业股价，你要读体积啊，你样样嘢都要识噶嘛。可能佢咧就一早出嚟读呢科嘅时候咧。第一可能为咗搵水啦，咁明知道咧体积嗰啲冇鬼用噶，嗰啲边有钱搵啦。 唔系，因为90年代开始咧，全香港差量师点变咗系， 即系佢就净系集中咧就做物业， 做 差 量 赚 到钱噶， 就做雕嘅啫。其实嗱，咁多年喺大行度做咩咧？嗱，以前喺仲良行做咧，其实港英年代已经捧佢噶啦，好多人又唔知佢嘅历史嘅，所以咧，而家喺书展出嗰啲书咧，个个讲梁振英咧系冇人识嘅梁振英嘅， 都冇人买都， 唔系佢嗰本冇人买， 冇人买， 另外嗰本有人买，嗰本叫做咩陌生啲梁振英叫咩啊？细梁出嗰本啊， 系 啊，而家搞到满， 咁话卖断市添啊嘛， 咁犀利， 买琴日一日都买，我琴日又去书展嚟啊，卖咗一日都卖咗成千本啊，嗱，其实梁振英喺港英年代咧，其实港英政府有栽培佢嘅，如果唔系咧，共产党唔会睇得起佢嘅，就系因为佢系港英年代咧青年才俊嚟嘅。啊！佢有入 差唔多第一代， 佢有入呢、這个唔系，佢有入政府諮詢架构嘅。港英年代喺殖民地时代啊，即系佢已经有噶啊，好多人唔知嘅。咁所以点解安子界先至睇得起佢啊嘛？嗱，高大威猛嗰啲唔使讲啦，口甜舌滑，大家都知啦。讲嘢咧啊，从来都有佢讲冇人讲噶，所以有佢讲冇人讲就佢永远系啱噶嘛，冇错噶嘛。佢其实当年咧就走去做地产嘅时候咧，佢差唔多系做公关嘅。 即系拉客啊，啊，即系最紧要做雕。咁所以你话佢唔识睇唔睇唔睇嗰啲僭建嗰啲多余嗰啲唔使识嘅。其实咧用呢样嘢嚟帮佢咬咧，其实都帮佢开脱嘅。系任何一个普通人，你自己系业主，你间屋有冇僭建，尤其是你自己起过嗰啲咧，你一定知嘅。点会唔知嘅？仲要话十几年前嘅嘢唔记得咧？咁咪大镬啦！揾咗个白痴嘅啊，未老先衰嘅人走去做特首，仲惊嗱？十几年前你做嘅嘢，你会唔会唔记得咧？唔会噶嘛，除非问你同边个食过饭，你而家可能唔记得啊，但系冇可能自己屋企发生过咩事唔记得噶嘛。 大家有时候咧做嗰啲唔光彩，自己有协议嘅， 自己忘记， 扮唔记得啦。 我哋唔好讲佢啲诚信问题先啦，讲翻地产。咁我哋一路都迷信佢，即系嗰个所谓资历啊，嗱，除咗学历之外、专业资格之外，仲有几廿年经验、啊、做地产买卖、啊。啊，原来发现真系唔识嘅嗱。打嘅，除非嗱，我哋又唔好上当啊！嗱，而家我哋闹佢又帮佢啊，因为无知系唔系罪嚟噶嘛，唔识唔系罪，最好话佢蠢嘅啫。 唔系无知扮有知系罪喎。喂，你系你呃 咗 人 哋噶啦，我哋先讲咗先啦。你帮佢讲无知咧，无知佢自己以为知啊嘛，都系冇罪嘅、嗯。一个蠢嘅人系冇罪嘅，蠢就唔系罪嚟嘅，记住吓。嗱，个问题我哋而家帮紧佢嘅，其实 蠢冇药医啊， 冇药医。但系你知唔知我哋而家 扮叻就唔啱啦，吓。 而家我哋帮嘅，佢唔知道自己唔叻啊嘛，咪叫蠢咯，系。嗱，我哋其实帮紧佢。如果你话佢蠢，话无知系帮佢嘅。嗱，佢可以推个房屋政策出嚟，而家第一个所谓施政报告啦，其实呢个系迷你施政报告噶。佢嗰啲政策喺房屋嗰方面，起青年宿舍啊，嗰啲就小恩小惠啦，嗰啲我哋唔好理佢啦。不过有样嘢好，原来年尾咧大埔有1000个位出租啊，青协， 嗯 啊，2000蚊租最低， 所以你就话要几年之后咁，人哋 而家1000个，我讲几年之后5000啊嘛，达标啊嘛。1000个 系 啊，就嗱嗰、那个唔好讲啊，嗰、那个多余噶啦。但系最紧要就系嗰个绿表白表嗰度过人啊嘛。 嗯、 喂，俾5000个人走去买居屋，就唔使补地价，咁叫解决居住问题。呢、這个只不过话你送钱俾嗰啲居屋业主啫嘛，大佬啊，咁啊更加奇货可居，个市场咪即刻应声而升啊！ 阿大妈，我谂要解释下，因为好多人唔明嘅。因为佢明白咧，即系成个居屋咧就分开，即系绿表白表啊。咁啊，绿表就唔使补地价嘅。咁啊，通常咧净系嗰啲公屋户啦。 绿表因为你交翻间公屋 出嚟，系啊，公屋户可以买。咁啊，另外有啲补咗地价嗰啲咧，就系公开市场啦，亦都有嘅。咁而家全香港咧，30几万间居屋咧，其实咧就系得6万几间就补咗地价嘅啫。咁、所以变咗咧，未补地价有成20几万就未补地价嘅。咁点解一路都成交咁低咧？个原因就唔系冇 demand 啊。 嗯， 系其实冇 supply 嘅，咁点解冇 supply 咧？ 买 间屋冇供应咧，唔系就 系 呢个问题，你冇个诱因系令到人买间楼啊？点解咧？嗱，冇钱嘅固然系有你个问题啦，买咗间楼住去边咧？即系佢冇钱赚噶嘛。好啦，就算有钱咧，都唔会买，因为点解咧？ 平个头啊嘛， 因为你嗰个补地价政策咧，系用紧而家市价补啊嘛，即系买咗之后益翻政府啫嘛，咁人啊，梗系自私噶啦。我发一达啦，我都唔肯买翻间屋出嚟 嘅，因为当时咧你买居屋咧。政府是用6成计嘅、 啊， 有40% 有啲系7成啦、 啊。咁、啊、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如果你买间屋居屋，当年你俾100万嘅时候咧、 嗯， 当你卖嘅时候咧，起码要补成50万嘅、 嗯， 即系嗰、那个地价免咗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系有钱佬，喂，我咪有个挤喺度咯。啊，我咪平卖嚟做咩啫？我哋真系做难听讲，做货仓仓度做迷你仓有着数啦。 即系而家唔卖咧，都可以身价个资产值啊升。 唔系啊，仲有一个， 喂，而家佢唔买啦，而家有钱可能会买啦。 唔系啊，而家点解突然之间咧， 主会买， 即刻炒起晒啲居屋同公屋啦，包括啲租置单位咧，就因为咧，如果就算我系公屋户咧，谂条桥咧就赢硬嘅，因为点解咧？我就揾屋企一个成员咧，就符合白表咧，就走去抽奖、抽中啦，咁我咪可以免补地价买咯、我如果而家免补地价咧，我要交翻个公屋出嚟。 唔系啦，呢个唔使讲噶啦，我都唔需要分析噶，乔仔，你已经太理智。 唔系理智啊， 唔系我解释 你所有公屋系咁做紧嚟。 我而家唔系讲呢样嘢， 你讲啲炒作嚟啫。 我唔系个都唔错。乔仔你错啦，你全部梁振英系高过你哋嘅，你真系冇得讲。 佢点会高过我？ 唔系我话俾你点解咧？佢肯定高过6尺高，你有冇6尺高？ 6尺高有个用咧，高大堆咯。 第一样嘢佢高过你。 第二样嘢，智慧梗系高过你，就系做特首大佬，我而家学紧梁振英嘅大佬，你话我唔高，我高过你大佬啊！ 智慧同身高有乜关系啊？真系 唔系， 意思噶唔 有矮嘅人聪明啲， 难到啊！ 矮人聪明 都唔知四尺半啦，都讲 唔系。我而家话俾你一样嘢，点解佢话佢高过你咧？你唔需要同佢分析呢啲嘢，呢啲已经太理性啊，太专业啊，太学术化。 唔专业噶， 唔系我讲咩？叫你听我讲埋先啦，你请咬字啊！根本你冇新嘅 supply 嘛，点啊解决到房屋嘅 supply 问题啫？呢啲个糖水滚糖鱼讲完噶啦，系人都明噶啦。咁就你唔系话我而家起多五千间公屋每年居屋，然后又俾啲人去买再平啲嗱，咁啊唔同。而家系话叫你去个市场买，咁边度帮到嗰个 demand 啫？即系帮唔到个 供 求啊嘛。从一个理由我 多咗， 所以你嗰啲好好啊，你系学术噶啦，已经系。啊！即系 有桥噶，有桥啊！佢唔用咋？ 我而家唔系好讲。 阿黄有桥噶， 你唔好理佢嗰啲先啦。而家讲紧个问题就系话，梁振英佢呢个五千个每年五千人中小摇彩，系俾嗰啲益嗰啲居屋业主嘅啫。嗱，佢有个假设，嗱，我又帮下佢啦。如果佢识狡辩嘅话咧，听完广告翻嚟，我系佢点讲啊？ 佢狡辩叻过任何人啦、 啊。我学到佢啊！我一翻嚟学佢，学俾你听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7月23号星期一开始，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姜太公封神你睇过未？东星粤剧团打破开埠纪录，封神榜首现香港，台柱御东星御玲珑联同139位红伶同台演出，勇破十绝阵，大破万仙阵，场面壮观，千载难逢。设有抽奖，送出法器天福寿消灾难。7月24至29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门票现已于各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欲购从速睇封神榜。 招寿命。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昼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的口水、鼻涕和排泄物传染给小朋友。记住勤洗手，不要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祈不要翻学或者去泳池。还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呢个梁振英初试提升啊，喺地产嗰方面啊，即系房屋供应嗰方面咧，就做啲嘢，咁啊以为咧啊可以博到掌声，又可能以为瞒天过海，就话咧嗱，每年咧有五千个白表人咧，你如果就系买居屋咧，就免补地价。嗱，你免补地价呢样嘢咧，其实补地价嗰样嘢咧，嗱，佢真系一系佢蠢，一系佢奸，是但一样嘅。补你话唔使补地价系一个业主噶嘛，唔系一个买家噶嘛。喂，个业主我卖几多钱，我补唔补地价关你乜事啫？即系例如 Q 仔今日走嚟同我倾买间居屋。 啊，我就话200万。咁啊，乔仔话 佢理论上一个保地价系加埋就等佢买家。 我知，但我会同你讲啊，关你乜事啊，乔仔？我而家话俾我要200万，你俾唔俾？我使唔使保地价关你乜事先得噶？唔系你保啊嘛吓，而家梁振英益我啊嘛，佢唔系益你啊，对唔住，你真系搵梁振英。嗱，其实梁振英可以有一个借口噶，我帮佢讲埋就封咗后门，帮咗佢，佢就可以咁讲。嗱，我扮梁振英啦吓，我咧就知道。香港有几有咁多居屋单位里面咧，有好多系空置咗嘅，嗰啲系居屋户户，因为补地价冇个诱因，佢哋就生人霸死地，霸住间居屋，咁所以而家我唔使去补地价，佢咪攞翻嗰啲居屋出嚟卖咯，啊，佢可以咁样讲噶，嗱，佢唔识讲噶，不过而家讲都踢爆佢得，叫佢唔好讲嘅啫话，嗱，佢咪可以咁样讲话，有好多空置嘅居屋单位咧，因为好似 Q 仔咁讲，嗰啲有钱啊，发一突噶啦，搬咗第二度住噶啦，啊，喺度唔卖，因为咧要补地价，咁而家我又俾个诱因去放翻出嚟，咁我咪多咗5000个，啊，佢我估计咪多咗5000个供应咯，啊，大班咁啊。 因为呢班业主要补翻地价俾政府啊嘛，你明 唔使补啊？如果白表啊买嗰啲唔使补啊嘛， 买嗰唔使啊，即系卖嗰要补啊，你明唔明啊？ 卖嗰唔使补啊？ 唉、哎，你搞错咗， 要 补买 嗰点补啊？咁啊，补两轮地价 啊？ 咁啊，补两次地价？ 唔系呢一个买家系将来佢再买嗰时佢。 再就买一定要补啊！讲咗啦，你又搞错，乔仔唔好再讲啦。嗱，其实乜都冇讲，越讲就越乱。我哋乜都唔使理嘅、嗯。我哋呢个世界讲现实嘅，就喺、是、呢个政策出咗嚟之后咧，居屋即刻咧奇货可居，完全帮唔到想买居屋嗰啲人，系冇减到价， 买贵啲， 仲要升。 青衣啊，一个系青泰苑咧，吓面积516尺，两房间隔。成交266万，尺价5155蚊。 诶、哎，呢、這个平啦，而家最 平啦， 仲话平啊！ 我早轮，我想去买间高嗰个退休咁去买间高住。原来第一冇乜盘，第二系一样6000-7000蚊尺，咁想问卖高 屋。买私楼得啦，我成日叫你一人 买 晒马坑仔啊！ 唔系买呢度底啊，买对面呢、這个诶致富底嘅致富。 我叫你买深井， 致富都系7000咁啊！ 啊，深井仲抵啊！系有烧鹅食添啊，行落去 有好靓嘅夜景添啊！ 睇 住嗰条桥好靓啊！ 个问题就系话咧，其实乜都假。嗱，我哋就系讲嗰啲嘢，全部系帮梁振英嘅，我以为 Q 仔系帮梁振英嘅。 有冇搞错？ 梗系啦，你曲线帮佢。 扑扑咩？ 其实一样嘢，梁振英根本我都系上任之后，佢拜会过晒地产商， 嗯、 根本佢就唔会打击楼价嘅。讲完啦，咁啊讲完啦，佢做所有嘢都系虚招嚟嘅。嗱，呢个先系真嘅。所以你话佢蠢又假，你话佢精先系。佢根本呃咗你喺选举期间俾咗你啲人一个憧憬，就是、我上场咧会压抑楼价啊，同呢啲地产霸权对着干啊，令到人人有屋住。废话讲完咯，废话咯，屁话咯。 不过好奇怪，因为我接触好多即系地产代理界咧，就好多人 buy 梁振英嘅，而佢哋做紧呢行咧，居然唔明嘅。即系以为咧系会令到楼价回落，觉得 所以你有 错 咯，嗰啲人又高过你咯，点解 嗰啲人点会咧？系啊， 振英啊， 佢哋嘅服务费按照楼价啊嘛， 可以多 咁啊，赚 大 咁你做多啲， 可以做多做就多卖嘅嗱，唔系都唔系，我认为嗰啲人又系聪明。呢成日冇蠢人， 冇蠢人， 佢一早拆穿咗梁振英， 咁犀利， 可能同佢老细讲咗。唔系同啲地产，唔系梗唔系同啲街铺啲代理讲啦，同嗰啲咩施永青啊， 系啊，施永青啲朋友 嗰啲啊，佢捧啊，佢捧，佢系凉粉嚟噶，喂大佬啊， 益佢啊，多啲生意， 佢讲讲人讲地啊，佢讲噶，嗱，其实可能咧，梁振英一早同呢啲有 夹埋咧， 摸咗底噶啦，即系就话俾呢班友听，我系唔会打击楼价嘅，或者佢冇同呢班友讲，都未够班。啊！即系你话呢个施永青都未够班，佢同嗰啲地产商讲咗， 真正大孖生， 嗰啲大孖生就话翻俾啲代理老板听，嗱你唔使惊啊，做 show 嘅咋，咁老板就话俾啲伙计听话，嗱唔使惊噶，大家拆梁振英啊，佢唔会怼冧个楼市噶，咁喂就咁简单，所以 Q 仔就俾人呃咗咯， 我边会呃， 即系好多人， 我一早已经话佢， 我意思唔系啊，你正话话嗰啲代理蠢啊嘛，你俾嗰啲人呃咗啊， 唔系嗰啲， 佢一啲都 唔蠢 啊， 即系譬如黄文燕同我做个拍档啦，佢真系信嘅，佢真系，所以佢黄文燕咪睇淡楼市嘅，唔好买楼， 聪明嘅咧、啊、就唔好似施永青， 唔系啊，佢大啖友嚟噶， 我知佢咪俾， 佢就 认为 啊梁振英一定系打击你，喂，我哋都有个同事。 啊，阿黄岸贤都信噶，话打击第一霸权啊嘛。因为黄岸贤佢唔识经济咁，佢系即系佢错啊，错啊冇，即系我会即系俾阿拉云水。 黄岸贤咧，即系清醒啲，唔系阿拉云水。黄岸贤好天真嘅嚟嘅，好嘅。黄岸贤咧吓， 但系佢唔识，佢唔识地产啊嘛，佢砌之心啊，所以佢误以为即系阿梁振英系会打击第一霸权。 我唔系，而家阿黄岸贤有着数啊。佢系居屋业主嚟 嘅，哦系啊， 佢得益嘅，咁佢又冇利益冲突，佢真系为咗 咁咪炒佢间， 佢用家嚟嘅，用家嚟嘅， 我啲唔会嘅，佢你叫佢卖佢都唔会买啦，就黄岸贤一个例子啊，你叫佢卖佢点都唔会卖， 咁系咁咯，瞓街 买咗里边啊， 你都谂住买间居屋嚟退休，黄岸贤就喺间居屋度退紧休，点会卖啫大佬啊，所以咪多余嘅，即系一句讲晒，全 嗱我话俾你听，大班你应该赞你老友，就系一个帮你老友。阿曾蔭權臨到最尾嗰個新居，唔係啊，個新居政策咧就會令到啲樓價跌啦。不過啦，我肯定啊，梁振英唔會跟佢做，因為點解？你知唔知要決喺邊度啊？將來新居政策最重要係定價，如果講明咧係跟個家庭收入，即係唔超過三萬蚊月入嘅咧，咁嗰啲將來賣五百尺嗰啲居屋咧，就唔會超過200萬啦，係85至200萬。如果係咁的話咧。根本所有居屋嘅价都一定会回落嘅，因为点解？如果我明知四年之后都买都800万嘅居屋，我使乜而家300-400万去抢啫？ 呢样嘢我同林旭华讲咗廿年，我话咧喺外国咧 公屋嘅嗰啲租金都系咁计 嘅。租金咧，所有啲 co-op 啊，即系合作社啊，即系外国嗰种房屋， 加拿大咁样噶嘛，系啊啊。嗱，你嗰个单位可以有唔同嘅租金嘅， 嗰个问题就话咧系以你嘅入息。啊、你定租金噶，喺加拿大咧，如果嗰啲合作社嗰啲咧，有啲咧最高定到咧就系25%。 嗯， 即系如果你搵1000蚊个月，你就俾250蚊租；你搵3000蚊个月咧，你就俾750蚊租。呢个系我一路咧鼓吹嗰样。 呢个例啊，真系好到不得了。 啊，所以大家要盯实咧，就话佢将来咧个公屋定价政策都而家冇放弃嘅。而家个公屋定价政策都同市价挂钩啊嘛。 嗯、 你听阿张炳良讲嘢啊。你一定要同个家庭收入挂钩，咁嗰啲楼咧就会回落啦。 大家最惨咧，嗱，你睇到 同市价挂钩，即系一齐炒楼。 你睇到梁振英咧，好叻嘅又系，你睇到佢已经同啲地产霸权跪低咗啦，已经。你睇下啦，麦齐光冇得捞，去揾边个走去做发展局局长？ 啊，陈茂波啊嘛。 第一，陈茂波乜都唔识嘅。嗱，佢仲叻啊！ 唔系啊，佢出嚟话佢有好有好丰富经验添啊！ 做独立董事系、啊、叫佢睇住嗰盘数嘅啫，叫你做生意咩？ 唔系啊，佢话佢做呢个专业之前咧，佢喺建筑公司做过嘅，原来有 做担泥啊，起楼啊，白痴嘅。佢最好笑一样嘢咧，佢话林郑月娥点解做得我唔做得啊？林郑月娥识发展咩？喂，我都成日讲嗱，呢友系白痴嘅，不当然佢为咗自己去辩护嘅，两种人可以做局长。一系你就熟悉政府嘅运作，呢咪 A O 咯。 嗰只无官啦， 我都冇问题嘅，调去边度都得噶。啊，因为佢熟悉政府运作啊嘛，因为你部门其中一个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去管理一个政府嘅架构啊嘛、 嗯。跨部门沟通。 如果你唔识，唔紧要，你就系一个专业咯。咁、 嗯、 你所以会计佬，你唔系走去做一会计范畴就冇人同你讲嘅。做发展，你陈茂波行埋一边啦。嗱、嗯，咁啊好啦。 佢应该做审计处。 揾咗佢做之后咧。嗱，系啦，佢做审计处咪啱咯，啊，起码做个立法会啊嘛，系嘛？嗱，个问题就话你揾佢做之后话俾你听咧，佢乜都唔识，咁、 嗯、 梁振英话乜咪乜咯， 咁唔紧要，呢个位嘢主要负责系同地产商搜索嘅啫， 啊，佢话佢自己咧喺 即系主要利益输送 啊，喺建筑同埋地产嘅工作过有经验， 卅年前啲楼几钱一尺啊？林旭华，卅年前有冇咁多发水楼啊？三十年前卖楼是不是有没有会所的 三十 年前有没有地产霸权啊啊三十年前。啊呢条友是不是白痴啊真是。你不冇嘢㗎你讲咁多废话做咩梁振英俾你做你使乜讲咁多嘢啫你话欣然接受咪算囉。啊你话我做乜都一样㗎啦咁啊。 唔係迎难而上啊你牙耳气啫先做嘅啫。 牙耳气佢嗰份工冇咗啊而家伤失啊大佬。 咁系会计师嚟㗎。 佢整钱用㗎。 可以做返会计师可以做。 你从政呢等于食鸦片嘅啫。你叫个导游搣甩咗啲毒瘾，好难噶，唔系个个好似我咁戒得甩。 你搣甩咗咯， 我咪戒得甩咯。有啲人戒唔到噶，你知唔知啊？大佬啊，啊咁嗱， 咁你可唔可以俾啲秘笈佢哋？可以点样搣甩咧？呢个权力嘅 嘥时间啦，死噶啦，死龙一条噶啦。 嗱，今日 Q 仔系最后一日咧，嚟同我哋做客串啦。啊，咁啊，翻翻原有。 我 系 想问下啦，人民币系咪值得买喺开呢个户口储存？ 下个礼拜开始讲埋先啦。 人民币 就话龙翻翻， 人民币短期而家唔值得啦。 而家话有 2.8、2.9，差唔多三厘喎。 而家揸翻港币好啊，即系讲港币。 喂，啱啱讲紧一样嘢，买地产股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在尖沙咀珀麗大道大树倒冧事故中受伤的四女一男已经出院。事发在昨晚的九点半，美丽华酒店对面的一段珀麗大道有一棵十米高直径两米的大树突然连根拔起倒冧，压落灯柱和巴士站。五名途人走避不及受伤，他们年龄介乎23至44岁，被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未有接受治疗，自行离开。其余四名伤者经治理之后已经出院。工人就通宵在尖沙咀珀麗大道的冧树现场清理，他们将树干系锯开，用吊臂搬上货车运走。由于清理工作仲未完成，现场一段的弥敦道的北行慢线继续系封闭。首届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五名状元考获七科五星星的最高级别。在73000名考生里面，有26000多名考生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即是中英文科考到至少三级，数学和通识科至少有二级。不过由于学位不足，至少11000人未能升读本地的资助大学。主要科目方面，中英数三科考到二级成绩以上的有近80%，中英文同时考到五星星的只是有121人，而两科都未能够评级，即是考到 U 的就有2371人，占整体考生大约3%。最受关注的通识科考到二级或者以上的成绩有90%，比起中英数还要高。美股是连续第三日高收，科技业继续有好消息传出，高通和 eBay 季度盈利超出市场预期，刺激买盘入市。不过美国上个星期就业数据差过预期，限制住美股的升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943点，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65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3点，收在1376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向上。欧洲联盟将收紧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下令在欧盟水域或者机场可以登上可疑船只和飞机，搜查是否有武器运送给叙利亚政府军。欧盟外长下个星期一开会的时候，预料亦都会扩大制裁叙利亚，将支持总统巴沙尔的26人，当中大部分是军方的官员和两个资助大马士革政府的组织，列入制裁名单里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的雷暴之外，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的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下个星期初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20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咁啊，今朝早有话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龙翔道向翻呢个葵涌方向近呢个苏屋村嘅快线咧，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观景台啊。另外跟进翻，受到琴晚呢个冧树影响啊，咁啊，现时弥敦道向翻深水埗方向近呢个九龙公园嘅一段慢线咧，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 路牌啦，同埋现场嘅警方指示啦。好，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只系去到呢个广告牌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系啦，时间上早啊，现时都系畅顺嗰只噶吓。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开始有龙尾啦，排翻到西行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反方向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呢分钟唔错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啊？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都系正常啊。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啦，有啲龙尾噶，排翻去新城市广场。系啦，首届中学文凭试今日就放榜啦。哎呀，通过琴日见到好多学生哥喺街上边啊，系啊，知道佢哋都好紧张。嗱，不过都啱啊吓，笑住咁面对。哇，琴晚嗰啲卡拉 OK 啊，同埋戏院午夜场啊，全部都系佢哋嘅踪影啊！阿通都谂起自己那些年咯。嗱嗱嗱，真系唔使理人哋吴星啊，定系吴星星抑或周星星同学啦吓。最紧要睇自己，记住自强不息咁就啱啦吓。好，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2012伦敦奥运是英国历来第三次举办奥运会，作为主办国成绩当然就不能够失礼了。英国奥委会亦都已经定了今届目标奖牌数目，就是48面。四年前的北京奥运，英国在田径、游水等等11个项目都获得佳绩，总计拿了47个奖牌，当中包括了19面金牌，在奖牌榜排在第四位。单车是英国奖牌大户，今届目标就是在18个单车项目入面拿到6至8面金牌。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7日，比赛嘅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你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哇，今年书展一定要扫晒啲写真漫画。 哎呀仔呀，帮我扫部数码收音机翻嚟啊！ 由7月18至24号在香港书展都有数码收音机卖啦，手提数码收音机 DH2 DB348 数码收音机独家发售，英国国旗限量款式，全部特价，想买就要快。 哇，书展咁大，唔知喺边度买噃？ 湾仔会展贺运嘅 1BE32 上书局手作仔摊位嗰度啊。 我明白市民对我嘅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点解要话有官司起身唔讲真话？ 拉布嘥立法会宝贵嘅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嘅存在已经嘥咗我哋香港人好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07。 如果大家对梁振英上一场咧，会打击楼价，会挑战地产霸权，对唔住啊，你俾佢呃咗你又一次。嗱、啊，好简单嘅，你睇到佢啊，话打击楼价，其中一个杀手锏就起多啲公屋，起多啲居屋啊。而家就见只闻楼梯响啊，不见有人来。倒翻转头。就将居屋呢价托高去，咁啊水涨船高，有咩办法呢？地产股唔连日系咁升。第二，好多人都唔知嘅，静鸡鸡暗度陈仓，而家系话喺度研究紧咧，喺欧地表里边嗰啲土地咧，提高个地积比例。嗱，咁即系话咧，再要起多啲屏风楼啊，咁啊再咧送多啲钱咧，俾地产商，俾啲发展商，喂。呢、这个就系梁振英啦。如果大家认为咧，当日你选佢其中一个原因咧，系为咗以为咧啊，你可以点都可以有机会买翻层楼啦，喺合理价钱之下，对唔住啊，又系呃咗你啦。啊，梁振英啊，日日呃你，咁你点算咧？嗱、啊，破坏咗政府嗰个持之有恒嘅制度，咩制度咧？嗱、啊，以前特首咧啊，如果离开香港咧，就要卖宪报 啊，而啲问责官员如果离开香港咧，啊，就会通知传媒嘅，就会发通告嘅。 而家就鬼鬼祟祟。 嗱，我哋唔知有几多人上过北京噶。在过去的二十日啊，即是你说二十日前我们不理啦，宣誓一做局长之后，我们只是知道有个吴克俭上过北京。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怎么知道呢？林一华。 不是内地官员自己讲 的。喂，我们靠大陆啊， 调回 教育局 啊 发通告话返俾我们听，即是真的出口变内销来的。喂大佬啊，我哋靠大陸啲封閉嘅資訊先知道，原來有個吳克儉上去拜會個教育部長，跟住初初又話冇傾。嗱，我記憶所及啊，琴日我記憶所及咧，初初佢第一次出嚟回應咧，就好似話啊係咁一個拜會， 佢話禮節式啊嘛， 就冇覺嘅。但今日睇翻報紙咧， 有啊，又話有啦，唉，真係。 嗱，咁你一時一樣，喂，所以有啲報紙有啲社論今日啊就話咧。我哋香港要保持一国两制啊，保护我哋核心价值呢啊，就要求咩呢？你知唔知求咩？林毓华 求咩？ 希望内地进步。 唉， 嗱，呢个系消极嘅做法。点解我话消极嘅做法呢？即系你住喺啊，林毓华住喺五号， 嗯， 你隔篱邻舍三号住咗班恶耶， 嗯， 日日咧就哈哈霸霸将垃圾啊倒过嚟你度啊，啊，将啲树叶啊扫过嚟呢间屋度啊，啊，乜嘢总之最衰嘢做齐晒啦。咁你呢就冇得傾㗎喇，就唯一閂埋門呢，你個仔又好怒氣，喂有冇搞錯呀、啊、隔離咁霸道 啊， 話明一人一伙，國家打掃門前雪，點解成日就將啲衰嘢拱晒過嚟我哋屋企呢？咁做老豆嘅話，唉，望佢發財啦，一係佢發咗財，一係搬走，一係就發財立品， 梗係自己搬走啦。 喂，係自己保護自己家園咩？搬走呀，保護一國兩制呀、啊，保护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护翻我哋核心价值，呢、這个先系积极嘅做法嘛。 有能力就系咯， 我哋冇能力嘅咩？咁你妄自菲薄咯，咁又自求多福咯，又学咁你啱噶啦。咁你可能嗰篇社论系你写噶啦，就望大陆进步咯。咁人哋进步，我哋咪 OK 咯。啊，即系好简单嘅。啊，你住间屋啊，当你即系当你喺加拿大住啊，林毓华啊，你住间屋就打理得个草地好靓嘅，成日油油嘅，整到间屋好鬼是正嘅。你隔篱嗰间屋咧，就总之污糟邋遢，乜都齐，草又唔剪成两尺高嘅，啊，咁你就望一样咩咧？就望佢发财立品，望佢发达喎，大佬，咁有冇咁搞错啊？大佬，未听过有啲咁嘅嘢嘅。 有制度噶嘛，有呢、這个、啊、社区嘅压力噶嘛、啊 点样啊？ 冇喺外国系咁样噶，你啲草皮似到澳洲都系咁。 大家冇网管啊嘛，而家系，而家佢恶过你啊嘛，佢恶耶啊嘛，讲明嗰个系恶耶嚟噶嘛，嗰个系市长嚟噶，哎，住喺你隔篱嗰个咪得啦，讲完啦，你报差馆都冇用啊，林毓华晚晚开 party 吓，晚晚成大堆人喺度搞乱档啊。饮醉酒掟晒啤酒罐过你嗰度，你点啊？有咩好出声啫？我过嚟啊嘛，而家咁唯一你就啊敢怒不敢言，就话希望佢发达，希望佢搬走，希望佢一日咧就发财立品。 咁佢唔搬咪我搬咯吓？ 你冇得搬咪移民咯？你讲得啱啊！咁香港人做咩啊？咁咪移民咯？喂，大佬啊，点可以有啲咁嘅嘢噶？好似今日明报社论就系讲呢样嘢吓。我听阿辉哥嚟个吓，今朝听阿辉哥同老总讲呢、這个啊，阿辉哥啊。今朝你同阿老总讲新闻天地嗰时咧，啊，好似系我听你哋讲嘅，唔知明报嘅社论定咩，你先知讲咩，就话啊维护一国两制啊最好咧就希望大陆进步啊，系咪咁讲啊，辉哥？系嘛，我听你讲嘅，今朝一路睇报纸一路听你讲嘅系嘛？ 系啊，今朝讲讲嘛，几篇嘅社论啊嘛。 啊，咁啊边篇讲 啊？提到咧就系、是、啊。是啊，他说呢就要大陆进步最好啦。不过因为大陆进步的时候呢都是比较悲观的做法啦。应该香港人自己做好。 咁呢篇是社论， 香港人打返争气波先。 即是知识分子的社论。明报是吧？阿辉哥咩报纸你讲埋咩报纸先，是明报是吧？ 是啊，有份明报嚟㗎。 咩有份明报，得份明报。 我而家搵緊资料啊，大佬。 辉哥 份文明报写啦，从未来有份文明报系咁讲。 有我哋朝早读六份噶嘛？ 阿辉哥几威风趣嘅，辉哥个人真系，辉哥好威风趣，有份文明报，你一就有份报纸，你就一系。 嗱，咁个意思系因为明报都有份有咁嘅言论系嘛？ 唔系，即系我听到你讲咧，应该系明报嘅社论咁讲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有份报纸。就不有份明报，有份报纸社论咧，就话如果我哋要保持一国两制咧，啊，港人治港又要保持我哋核心价值咧，唯一希望咧就望天打卦啊，就希望有一日咧，内地咧即系中央咧吓，即系强国进步啊！如果强国进步嘅话咧，咁啊自然咧就会同我哋嘅价值观拉近噶啦。喂，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呢啲嘢。但呢一个系好消极嘅做法，就我就打个俾个例啊，举个例就咁简单啦。你住喺隔篱邻舍，有个恶霸住喺你隔篱，你成日望佢发财立品嘅，咁啊大镬啦，大佬你喺未发财立品之前，你已经系受害人啊嘛。林毓华嘅仲消极啊，或者一个好进取做法，咪搬咯。林毓华搬到边啫？林毓华谂住有咩移民到边啊？林毓华 呢个好进啊，新加坡得噶。 新加坡咧就嗰个都系咁都系恶嘢嚟嘅，不过嗰个有样好发财立品，即系嗰个就发财立品啦。 不过都未知噶，你唔知道当呢个吓系资政吓新席嘅时候，咁跟住咧个形势点，大家都唔知噶，真系啊，即系都系阿爷睇住噶要吓。 阿爷睇住。 系啊。 哦，都系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7月23号星期一开始，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其实经痛咁犀利咧，都系个子宫本身个肌肉痉挛。咁你譬如有肾虚啊，或者本身内分泌失调啊，咁啊，梗系要揾中医师睇下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分分钟需要美，宝佩如。 我先生成日话我边有求三次婚啫，我系其实拉屎嗰次真正求婚。佢日同我讲结婚嗰样嘢，我就已经当系讲求婚。虽然佢冇鲜花冇戒指，佢嘅诚意已经打动我。 你喺佢嘅眼神里边已经睇到鲜花同戒指，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8点半至11点，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小慧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哎，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点18分， 电话系18721111，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啊，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啊，林毓华，唉，即系如果望啊，梁振英嘅政府可以打救我哋。啊，咁啊，不如自求多福。如果望我哋伟大嘅祖国啊，可以 啊进步文明嘅咧，咁香港先至可以维护翻我哋嘅核心价值，啊保持翻一国两制咧，啊咁样不如咧学阿林旭华咁讲咧，啊不如自己自求多福好过啦。 啊，用我哋嘅脚去选择。 明报今日嘅社评就咁写嘅。话以香港社会嘅自由同埋开放程度硬销国民教育，势必引起反弹。而家家长组织咧啊发起呢个自救行动，要保护子女免遭洗脑。啊，随住事件发酵落去咧，呢、这个议题咧会点样转化，值得关注。嗱、啊。国家主席胡锦涛咧话，今年嚟香港主持回归典礼嘅时候咧，曾经表示过坚持一国两制、尊重两制嘅差异，任何时候都唔可以偏废。唔知道香港人唔认同中国共产党系咪属于两制差异嘅范畴？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会争取呢个差异保持不变咧。如果当局强行啊消除呢个差异咧，咁香港咧系咪仲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咧？咁？咁最终佢哋嘅结论咧，啊，就系话咧，啊，即系总之咧，如果祖国进步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将呢个差异咧拉近咁讲，啊，咁就咁讲，就咁讲，啊， 幻想呢个系嘛？喺而家嘅情况嚟讲，起码，啊， 唔系呢个系好消极嘅，即系我成日讲个举个例就系最好啦。你隔篱邻舍啊。害街坊啊，咁你就望佢发财立品，咁你不如自求多福，你明唔明？呢样系好消极嘅做法嚟嘅，呢样嘢系。 喺呢个回归之后咧，虽然啊，当然咧有讲过就话河水不犯井水， 唔系， 但系的确系有人吓。 明报呢个社评嘅，其实讲一句嘢嘅啫，就系老懵懂当年讲，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 系。 啊！最紧要祖国好嗱，佢呢篇社评咁讲嘅，佢话如果要香港人回归，恰当嘅做法就内地不断进步，同时加强同香港交流互动，啊，就咁意思咯。咁即系要隔离邻舍，你有个恶嘅啊，即系嗰个街坊有个保障啊，咁你成日望呢个保障咧就发财立品，又望佢快啲搬走，就唔系望自己发财。啊就唔系 嗰个大业主嚟㗎，点赶到佢走啫。 咁你自己走囉。 所以咪话自己走囉，真係㗎，冇计㗎，真係。当然啦，可以透过下唔知咩业主立案法团啊，又乜又乜，可唔可以去争取都得係咪啊。 最终啊，香港呢讲业主法团呢、這个例几好啦。香港业主法团呢 係 个大业主保留话事权。而家就香港就係咁简单啦。个业主就保留咗话事权。例如好多你啲屋邨呢点解无啦啦咧？ 你 第一就边个负责管理咧？ 吓， 就有个大业主委任，跟住公契里边咧，所有嘢都系大业主话事嘅，啊，咁就咁简单啦。呢个例咧，林旭华举得好。你特区政府就系业主立案法团，你以为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可以由居民自己选人出嚟，自己去决定点样去运作，点样去维修，点样去保持翻个屋邨嘅清洁啊管理咧？对唔住，原来呢啊，第一个公契写到明呢，佢大主话事嘅，你又唔炒得间嗰间管理公司嘅，啊佢话要你交几多钱管理费，交几多钱，佢搵边个返嚟做管理，搵边个返嚟做管理，佢鍾意整租个大招牌俾人就整残鬼住晒成间屋，就残住间屋，啊就咁简单啦。呢、这个例子最好香港 咧，咁呢个例子 香港就系一个作大、啊、一个屋邨， 做个进程， 有个业主立案法团，啊跟住咧原来咧啊。个大业主保留咗好多权利嘅，就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嘅意思咧，就个业主嘅权利五十年不变啊！你唔可以换呢、这个啊管业公司啊！啊，你想做乜？你要问个大业主，就咁简单。咁呢就叫五十年不变咯。林旭华啊，林旭华今日好醒啊！林旭华要赞就俾翻个 like 佢得唔得？大佬， 但系喺真实嘅情况咧，系若干年之后，嗰、那个发展商都唔可以霸住嚟做噶嘛。但系啲业主要齐心、啊。 嗱，星岛今日咧有个独家消息，佢就话咧，香港史上面最短命嘅局长麦齐光夫妇同埋路政署助理处长曾景文咧，两公婆咧，将会喺八月十号咧再要翻去埃及咧，即系廉署嗰度报道。届时廉署就会容许阿麦齐光啊， 嗰四个人咧继续保释外出候查。咁、消息就话咧，律政司最快喺三个月之后啊，先至会决定系咪就住麦齐光涉嫌咧骗取嘅租金津贴作出检控。由于事件涉及政府高官咧，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咧为咗公平嘅原则咧，就会向外咧啊聘请私人执业嘅资深大律师咧，就攞法律意见。嗱，喂大佬啊，所以林郑月娥咪权倾朝野咯，佢都讲咗啦。啊，你人以为哇嗱嗱林拉咗佢四个人通宵扣查，跟住咧就梗系作出检控啊！你梗系有表面证供，你先通宵扣查拉个高官辞埋职。点解林郑月娥咧就出嚟话？佢咪百分之百俾人告㗎，咁林郑月娥讲啱咗囉，拖得你三个月啊。喂，我都唔明点解会搞咁耐。有罪冇罪，你拖人三个月对佢去麦齐光嚟讲都唔公道㗎。唔係淨係话咩呀， 喂 大班你告就告。 从来特区政府就算殖民地政府都系咁样㗎喎，系拖你㗎喎，真系。 喂，即系你而家就系、是、即系俾人打惯咗，你系老弟嚟嘅。啊嗰个 唔系啊，我唔系同意啊，我意思系话俾你知，唔系呢一单案啊，所有案都系咁噶嘛。 喂，呢单案系好简单嘅、啊，有又冇，有冇表面证供？你咩问题啊？咁尤其是当林郑月娥出个声嘅时候咧，话唔系百分之百告嘅话咧，喂，咁我就觉得林郑月娥影响咗呢单嘢，啊，影响咗司法公正，啊，而且有传闻啊，亦都讲过话林郑月娥要揽啊麦齐光。啊！如果你告我麦齐光，佢唔捞喎，可能三个月之后咧告我麦齐光嗰阵时候，可能啊林郑月娥谂到样嘢啊，吹水我好嘢啊，你知唔知啊？ 点啊？ 我而家帮佢改咗个名啊。 嗯。 啊，你知唔知叫咩？ 讲我听下，睇下贴唔贴钱？ 叫做月娥素基啊。喂，同黄山素基真系一样噶、啊。嗱、啊，个老公。啊，当然啦，嗰、那个啊， 你唔好咁样， 嗰、那个大家 咁对人哋唔尊重你啫，人哋啫。 哇，黄山素基同佢比，我唔尊重佢，你有冇搞错、啊？林毓华， 你唔尊重黄山素基啊？ 哦，喂，你即系等于当年你林毓华多口闹人狗官，有人打话嚟闹你，唔好侮辱啲狗啊！林毓华 系嘛？ 一样道理嘅，林毓华你把口都唔系几好噶嘛？我话俾你听，喂，黄山素基好巴闭嘅，嗱，佢真系个遭遇一样，唔系遭遇一样个家庭处两个仔留喺英国，你有冇睇过《黄山素基》套戏啊？ 唉，人哋系选择为咗国家嘅民主，哎、 黄山素基就选择为咗国家牺牲自己啊嘛。 啊， 呢、這个月 同埋佢系担心咧离开之后不能回到祖国啊嘛。 呢个月娥素基咧都系一样噶，佢话五年之后还翻佢个人俾佢老公啊。 啊 啊！佢牺牲佢自己家庭团聚，牺牲佢家庭幸福，抛夫弃子。 喂，你唔好再讲，你再讲嘅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呢好似家庭佣工咁真系。 留喺香港啊， 吓 啊，帮我哋 好凄凉 啊！真系啊，林毓华今日系醒啲，你食咗咩早餐啊？即系而家林郑月娥呢、這个黄山月娥咧，或者月娥素基咧，就帮我哋香港七百万人做家庭佣工， 吓 就摆低个老公， 系咯， 同两个仔喺祖家， 吓。 啊，就系、是、咁简单，所以叫做昂生月娥，或者月娥素基，或者吹水素基啊，吹水素基好啲。喂，大佬啊，佢真系离谱嘅，真系你揽啊呢个麦齐光，啊，我就收到料，咁讲咗出嚟，有啲报纸亦都有跟进，有啲人卖，佢冇出嚟公开否认嘅，不闩埋门开吹水咧，佢吹水最叻噶啦。佢就话呢啲系无的放矢。 嗯， 如果既然无的放矢，对一个咁严重嘅指控，你咪出嚟否认咯，打电话嚟闹我哋啦，我哋电话1872111，好似我哋咁，琴日都做咗示范啦，我哋俾阿张炳良澄清晒啲嘢。 系， 咁你林郑月娥你咁叻，你个吹水素机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只有我哋啲直线。 大班你又唔记得咗啦？ 你咪打嚟澄清咯。 选举事务处都话 DBC 仲喺试播阶段， 唔好讲选举事务处，一讲起选举我而家头痛。OK， 我唔知点样处理。第二个问题，喂，佢 佢成日咧，每一次我闹佢，每一次我写完文章好喺电台闹完咧，第二日佢就喐我噶啦，好应噶，好似禁制咁啊，就跟住话你大班你屋企有传剑。 嗯， 喂，我系咩人嚟啫？我系鹌鹑嚟嘅，就不争死剩把口嘅啫。啊，你使乜成日点我名啫？唔叫你点名话梁振英，仲有条友啊，叫做行政会议成员。 嗯， 陈志思屋企而家自己公开咗话有传剑。 系 我。听人讲话串剑都好大规模添， 系 而家喺度拆紧，咁你又唔见林郑月娥点名批评佢？诶、 欸，人哋系守法啊嘛，人哋自己喺度做紧处理紧啊， 做乜嘢啊？我唔系处理紧咩？我依法办紧事啊！我都坦白，我从来话有，我公开讲，有几多人好似我咁大声讲话，我屋企有串剑嘅，系得我一个嘅啫，全香港大佬啊！喂，所以你个林郑月娥呢、這个咪叫滥用佢公权咯，滥用佢呢个公器私用嗰个系佢，唔系我啊。佢系针对紧我，而家迫害紧我。喂，大佬，我好鬼惊啊！佢政务司长啊，仲有佢管埋枪噶，纪律部都系佢管噶，保安局归佢管噶。我问你惊唔惊林德华？ 我惊到唔识回应你。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首届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五名状元考获七科五星星的最高级别。其中两名状元是来自黄隐书院，一人是来自圣贤中学。在73000名的考生里面，有26000多名的考生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即是中英文科至少有三级，数学和通识科至少有二级。不过由于学位不足，至少11000人未能升读本地资助大学。主要科目方面，中英数三科考到二级以上有近八成，中英文同时考到五星星只是有121人，两科都未能够评级，即是考到 U 就有2371人，占整体考生大约 3%。最受关注的通识科考到二级或以上成绩的有九成，比中英数还要高。今年最年轻的考生只有15岁，最年长的是67岁。考生今日起可以申请复核成绩，到下个星期三截止，复核的结果会在下个月20号公布。在尖沙咀柏丽大道大树倒塌事故中受伤的四女一男已经出院。事发在昨晚的9:30，美丽华酒店对面的一段柏丽大道有一棵10米高直径2米的大树突然连根拔起倒塌，压落灯柱和巴士站，五名途人走避不及受伤，他们年龄介乎23至44岁，被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未有接受治疗自行离开，其余四名伤者经治理之后已经出院。工人就通宵在柏丽大道的冧树现场清理，他们将树干是锯开，用吊臂搬上货车运走。由于清理工作还未完成，现场一段的弥敦道的北行慢线继续是封闭。康文署就说，倒冧的石叶榕树龄超过100年，已经列入了古树名册，最近一次检查是在1月30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是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跟进翻受到冧树影响，弥敦道向深水埗方向近九龙公园嘅一段慢线啱啱清理好噶，现时重开翻噶吓。咁另外跟进翻啊，咁龙翔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苏屋村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车龙排翻后边嘅天马苑。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 打到过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莎白大厦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噶，两边都系正常嗰只。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噶，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呢分钟啊排翻去爱民村嗰边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亦都出现噶，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去新柳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一阵，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啊收费广场仍然都系车多噶吓。咁啊，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亦都排翻去和斜村噶。唉，你讲到冧树事件啊，真系估唔到今时今日香港仲有发生啊！记得08年咧赤柱大街一宗冧树惨剧，一名少女就不幸身亡啊！唉，政府有关部门又话，哎呀，如何如何跟进啊，又话赤晒全港树木啊！啊，不过唔知佢哋用肉眼车啊，定系用乜鬼嘢车啦吓？大佬啊，上网睇翻嗰啲古老相片啊，弥敦道啲树木啊，真系好多年历史噶啦，人来人往，好多人噶嘛，唔该你哋跟进下啦，好唔好啊？好啦好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7月23号星期一开始，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点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号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中小企利用崭新嘅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昼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点样用最平最简单嘅方法可以一路揸车一路享受数码电台嘅节目呢？ 大家好，我系 AV Magazine 嘅总编辑，我叫 Elwick。简单最折衷嘅方法就系买一个手提机，跟住用一条接线连接咗喺你嘅车机上高，有个恶线一个抗音嘅功能啦。咁之后就用嗰部机去做一个接收器。如果部机头佢有内置 DAB 加，就系一个最好嘅办法啦。咁当然而家呢个数码广播个最好嘅好处就系你用大机去收同细机嘅收都系一个数码嘅信号嚟嘅。基本上用数码广播嚟听，其实系多好多啲 detail 啲细节位嘅，系非常接近一个 CD 质素。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熊猫养仔甚艰难。中国租借俾日本嘅大熊猫珍珍，喺东京上野动物园生咗一只熊猫 BB， 未够一个星期就离奇夭折，大家都感觉到好可惜。其实熊猫养仔系一件极高难度嘅事。初出生的熊猫 BB 仲未开眼，皮肤呈粉红色，重量平均只有100克，是妈妈的千分之一，在哺乳类动物来讲是非常罕见的。熊猫妈妈要吃大量的粥才够奶水去喂哺，一日至少有18个钟头抱住 BB 帮它保暖，因为熊猫 BB 的生命太脆弱了，所以100只熊猫 BB 入面只有10%可以活到半岁。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点解要话有官司起身唔讲真话？ 拉布嘥立法会宝贵嘅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嘅存在已经嘥咗我哋香港人好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39， 我讲咧就啲专营巴士嘅，咁啊，但香港政府嘅政策咧，高地价政策啊，就将啲人咧搬到老年咁远啊，尤其是搬咗去郊区啊。当年咧嗱，这个政府啊，当年嘅港英政府，讲紧当啊80年代啱翻嚟香港嗰时咧，啊，佢哋又锐意发展呢个卫星城市。 系 啊，所以沙田咧今日有80万人住，但沙田咧有火车， 系 有巴士，亦都接近市区。 嗯， 啊，当年发展屯门嘅时候咧，就希望咧屯门成为一个独立嘅城市，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啊，有工作啊， 啲居民咧就可以安居乐业。咁啊谂住当年咧啊就发展呢，這个啊屯门咧，啲人系唔使出市区嘅， 嗯， 所以屯门当年点解要搞呢，這个啊 轻便铁路？ 轻便铁路咧就系，是，连接屯门自己喺区里边嘅交通 啊， 啊点解唔接驳到去地铁站啊？或者地铁点解唔去到屯门啊？啊，当年咧系港英政府有咁嘅规划嘅，但系大家知道啦。讲就咁讲，啊，理想就还理想，规划还规划，啲人住到老年咁远咧，都系要去市区揾食。 嗯， 咁，啊，去市区揾食咧，交通唔方便咧，分分钟咧，啊，你坐车坐一两个钟头先翻到工，又一两个钟头先翻到屋企咧，你一日咧就冇咗四粒钟， 好攰啊，人啊。 咁所以咧， 家庭生活 就有啲村巴咧，嗯，应运而生。啊！就呢啲全部系快车嚟嘅， 即系点到点啊！ 譬如你住喺 锦绣花园嘅，嗯，或者住喺屯门某个屋村嘅，咁就由嗰个屋村咧直去到中环， 系 啊，咁啊方便咗好多咧翻工嘅人， 系 嗱呢啲好嘢， 同埋有得坐啊，真系好啊， 有得坐啊，又方便。 我咧住喺上水嘅时候就系啦，有车咧直接嚟到湾仔同埋中环，得两个站嘅啫啊。 咁而家运输处咧就为咗保障， 嗯， 啊！呢啲专营巴士嘅利益啊，咁啊，对呢啲咁嘅村巴咧啊，就揸正嚟做。咩， 嗯， 叫揸正嚟做咧？如果你一犯规咧， 钉你牌， 钉牌 啊 啊，罚钱啊！咁所以咧，而家经营专线呢啲叫做咩？非专营巴士啊。 嗯， 其中一间非专营巴士以前好巴闭，叫龙运嘅。 嗯， 而家都俾啊，九巴买埋啦， 啊， 最近都讲过啦，龙运政府续咗10年牌， 系 啊，佢应承咗政府咧换过晒佢啲环保巴士， 系 啊，全部符合欧盟五型，咁啊一天都光晒啦，点知佢就将嗰啲咁嘅喷黑烟嘅巴士咧， 嗯， 啊就全部卖晒俾个老豆，俾九巴就我哋喺市区度周围喷黑烟。啊，如果咁样讲咧，老 会唔会阴谋咧？又希望政府俾多啲钱去换， 政府又攞5亿几出嚟啊，又搞嗰啲咁嘅减排啊， 系 嗱，咁呢啲唔系叫厚此薄彼咯，呢啲唔系叫做咧啊官商勾结咯，啊呢啲唔系叫向地产霸权屈服咯，嗱，啊，所以咧啲非专营巴士有个大联盟就准备发起呢，這个。啊！ 下月10号早上10时发你呢个村巴罢洗行动啊！ 罢洗冇用嘅，要全部洗晒中环先得噶。 哇！ 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咁梗系啦。如果咪有咩力啫？ 哇！咁电话旁边咧，红嘅的士 有你大联盟嘅召集人阿叶永清嘅。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有咩苦水先？不如讲清楚啦吓。 其实首先 喂，未讲之前问下你先，你巴士还环保嘅先？ 其实如果讲环保巴士嚟讲咧，我哋全国亚洲咧系我哋香港咧第一个行环保四嘅巴士嚟嘅， 非专营巴士， 非专营巴士系我哋最早系引入噶啦。 你讲系你啊？你讲你间公司定讲成个行业先？ 咁我哋讲行业啦，就唔好净系讲我。 我知啊， 喺个电台净系讲我就唔系几公道嘅。 唔系我知，唔系我就只系问你，你只话讲嗰样嘢，成个行业都系欧盟四型嘅嚟噶系嘛？ 欧盟五都有噶啦，欧六都会有噶啦， 系嘛？几时？ 想当年咧， 几时换晒佢啊？ 其实我哋咧就换车咧系有一个时间表嘅，因为点解咧？就因为咧，你唔系话你想买一架车翻嚟，你唔系话买私家车咁话，我今日俾钱听日可以买架车，唔系咁噶嘛，系要经运输署批准。呢架车劏咗去啦，要取消晒佢啦，直情完全。 点解你要取消啊？咁点解龙运啊可以将啲巴士俾咗呢个九巴？ 哦，咁佢大公司啊嘛， 我咪唔公道咯。 阿大班，香港真系冇乜边样公得到，我讲得到出嚟就系。 有 DBC 好公道嘅，又系人都俾佢讲。 卖花赚花香啊！ 我公道嘅。不过咧，我哋想解释下投诉。如果假定我哋 唔系讲下今次搞乜鬼啊？你啱啦，运输处啱啦，系。 其实咁样嘅，其实我哋一个系一个系承办商嚟嘅啫。即系我哋做呢个村巴咧，首先咧要得到一个乘客代表， 嗯， 系许可之后咧，然后我哋先可以同运输处申请一条所谓村巴嘅路线，而运输处先发个牌照俾我哋行嘅。 即系你要去条屋村嗰度搵咗立案法团。 系啦， 即系话譬如大埔有个叫做呢、這个龙坑村嘅咁讲啦，龙坑村喺大围啊，即系佢嘅业主立案法团就揾你哋间公司，就帮我哋办条线去中环，办条线去尖沙咀，咁你就可以办啦。 系啦，冇错啦。 咁就去攞牌就即刻俾噶啦。 唔系噶， 系啦，所以咧就要经过即系其实三个方面个 party 嚟嘅就系、是。咁我哋咧如果得到乘客代表，所谓啲村嘅代表啦，居民代表啦。批准咗同同意咗我哋申请嘅话咧，就要到运输处喎。运输处咧就要审批咗你行嘅路线啦、时间啦，咁咧然后佢觉得你系可以嘅话咧，咪批出条路线俾你行啦，同埋批出个班次俾你咯。 嗯。 咁喺个批出个路线同班次之后咧，譬如假定佢依家系批出咗三班车俾你行咁 啊， 三班 车出 每日即系朝头早繁忙时间啦，即系譬如话七点至八点钟嗰，你行三班嘅啫，咁样行晒就唔可以再行噶啦，咁样。 系。 咁我哋基本上个一般嘅运作咧，都系行晒三班咪算数咯，咁样好啦。 系。 咁最早期嗰阵时咧，就喺个九十年代初期嗰阵时咧，咁我哋会同运输处啊，喂，你嗰阵时俾三班车，我哋如果有咩车坏咗啊，年检啊，安检啊，即系安全检查啊，同埋假定半途有咩车坏嘅话咧。我哋希望你争取一个后备车俾我哋噶嘛？喺当年嘅时期咧，运输处系允许咗俾一啲后备车我哋嘅。咁我哋觉得都冇问题啦，俾后备车咁。而是者，我哋经营咗呢十年八年都系咁啊。后期运输处喺04报告之后咧，零四年交资报告之后咧，就收紧咗个我哋对我哋非专营巴士嗰、那个嗰、那个、那个规范性啊，收得好紧。 点解咧？系咪因为你哋系咪业界人士啊？取巧攞咗啲 唔系 啲后备车走白牌 啊？唔系，绝对冇啲咁嘅事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啲巴士咧，即系成二三十年前以嚟咧，都系有一个叫服务个批注嘅。即系当运输署发咗个牌照俾我哋嗰阵时咧，就又加签一个服务批注俾我哋咧，就叫一二三四八一号咧，就系代表咧。 阿叶生啊，嗱，我哋而家要听下我啲老细讲嘢啊，你翻嚟再同你倾啊。 好，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港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邵东上司，宽港心灵喺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我觉得你好可怜咧，我会就晒你。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即系你好易俾人氹嘅，即系其实。 爱情唔系咁讲嘅， 佢睇人嘅，即系你付出几多，你又得到几多。 星期日朝早10:00到下昼1:00，展翅高涨，向世界闪亮。海琪的天空，陈海琪。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咗啦！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了解课程嘅详细资料同报名，可以上呢个网站 www.yjd.edu.hk。记得喺7月26号或之前报名啊！仲可以喺7月24同25号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嘅资讯日睇下添。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8，咁啊，刚才咧，我哋系同阿叶生、叶永清生咧，就讲到呢个非专营巴士咧，就系俾呢个运输署咧，就系嗰个系收紧个监管啦。咁啊，叶生，你请继续讲好吗？ 系。咁我講翻就話，我正係講到嗰個批注問題啦。咁由於咧佢嗰個批注咧，我哋有 A01 嘅服務咧，就話係可以做一個叫做遊客服務啦。 係 A02 咧就可以個酒店嘅服務啦。 係 A03 咧就學生服務咯。 係 A04 咧就係嗰啲僱員嘅服務嚟嘅。 係 咁 A08 咧就叫做合約式出租嘅服務嚟嘅。 係 咁我哋個屋村巴士咧，佢哋俾咗個代號，我叫做 A06。 嚇、啊、又唔係08咩？點解？ 唔係。佢哋特別誒俾個 number 我哋嘅， 係 咁啊，因為呢個 A06 咧就可以個別收費噶嘛，其他嗰啲咧相關嚟嘅咧就要要申請咗先得嘅。如果特別要做嘅就有好多譬如 A01 啊，係即係佢嗰個收費咧係寫嘅條文咧係好複雜，但我哋 A06 咧就話明俾你聽，上車咧就可以收八達通或者收現金嘅， 係 就咁嘅情形嘅。咁喺嗰陣時咧，喺嗰個年代咧，佢都有啲所謂後備車俾我哋俾我哋嘅。咁咧就變咗喺嗰段時間就變咗冇乜事發生啦。咁琴日喺04交資報告嗰陣時咧，就收緊咗嗰啲我哋嘅批注。收緊批注之後咧，就只係話咧，如果你係新買採購一台車咧，佢只係俾三個批注你嘅啫，就2+1，即係兩個加一個最多。咁變咗我哋咧就非常之困難，但係問題咧佢自己講明俾啦，呢個交招報告嚟嘅，唔得嘅。咁我哋喺營辦商，我哋又唔話你話唔得咪唔得咯，係咪啊？咁變咗喺五樣之中咧，變咗我哋嗰啲旅遊巴士咧冇一個彈性嘅服務啦。咁我哋嘅點樣能夠旅遊巴士生存咧？就話基本上我哋有個彈性嘅服務。咩叫彈性咧？譬如好似我哋一個巴士，如果單做一樣嘢咧，我哋就唔可以維持我哋嗰個營運嘅。所以變咗從前到現在。运输署都考虑到有12348俾我哋，系证明到我哋巴士系需要做呢个行业嚟噶嘛？即系譬如好简单，我一早车啲学生翻咗学咯。 阿叶生，你知唔知你业界代表立法会入边系边个系你行业代表？你知唔知嘅？ 哦，从过去咗阿刘建仪啊嘛。 系咯系咯，咁你佢冇同你争取过业界，冇同你争取过咁多年嚟吓？ 有嗱，我哋自己业界咧每三个月咧都同运输署咧开叫例会嘅 吓。 不过咧就咁多年嚟开咗几十次啦， 吓 开咗今次喺呢个7月26号，2012年嚟紧个星期四咧，系第58次都同佢开， 吓 讲咗咁耐咧，就我哋有我哋讲，佢有佢哋讲，冇办法做得到嘅， 吓 咁变咗咧，嗰啲所谓好似呢家， 叶生，你下一次见面同佢讲嘅时候，你就话记唔记得我哋嘅新特首讲咩叫速度啊？ 吓我 你再你唯有咁样拗训佢啊，真系噶啲官员啦， 我会再提提你啦。咁变咗话搞到今次咁样咧，就最主要就是我哋批注少咗咯，服务范围少咗，变咗喺处方人觉得咧，就觉得我哋叫违规咯。嗱，譬如好简单，我哋之前都做学生，我哋嘅批注服务就系 A03。 嗯， 做完学生，咁佢7:00-8:00翻晒学噶啦。咁我哋可能去做旅行㗎嘛，嗰啲游客服务啊，或者 而家多呢、這个自由行、啊。 自由行 係。自由行啦、啊。咁、我咪用08去做囉。咁有两个服务囉。咁做完08。 即係所以有时我哋喺啲巴士后面见到好多个圆凼凼嗰啲章就係㗎啦，唔同晒。 係啦，红色嗰啲。 1020304咁啦。 红色嗰个黑運營業證嚟嘅，一个红色一个绿色嘅。 咁而家其实讲返村巴啦，咁其实你嘅意思话而家佢都收緊嗰个发牌㗎啦。 係 即係如果譬如我有啲新嘅屋村喺新界咁。 係 想搵你哋搞村巴未必批准㗎嚟 㗎。首先呢佢就咁样讲嘅。佢因为政府或者佢又唔会第一句又拒绝你话唔申请嘅。咁佢话首先呢你要喺市场要采购到啲巴士先。因为暂时呢就好似就未有发牌嘅意思嘛。收緊咗就喺04年嗰时候到呢家呢喺官方嗰、那个复述出嚟呢就冇发嗰啲新嘅牌照出嚟㗎嘛。 咁咧佢就話要求你咧，如果你喺開辦呢條線咧，如果你想要攞個合法嘅 PSL 咧，你依家咧就喺市場搜購先，喺市場搜購六個月，而家搜購唔到咧，然後先去考慮考慮俾你。咁所以變咗話咧，你不論你喺開一條巴士線又好，不論你想新加入呢個行業都好啦，佢都會嗌你嘅市場處。搵一啲有冇人唔做啊？ 咁点可能好少好少唔会有人唔做噶、啊？你做开，除非嗰条村啲人冚烂失业冇工做，唔出嚟市区嘅啫。 啊，唔系，咁有啲咧喺我哋个啱啱我哋呢个年代咧交接年代，咁变咗咧就有好多咧年纪大啦，同埋做学生嘅。因为点解咧？当年佢哋只系做学生嘅咧，就都要够即系讲句难听啲够皮啊！点解你有上下昼班啊嘛？咁依家你搞埋你又冇上下昼班咯，变咗嗰一批人咧。就变咗去维生嘅经营维生 个模式变咗，咁就可以佢就唔做呢啲村巴，就卖咗嗰个。 唔系佢唔做学生，咁或者亦唔做工厂亦都不宜咗啦。咁变咗嗰啲车咧，就佢想再做佢架车可以做旅游咧，就做唔到噶啦。因为点解个规格都唔同咗啦嘛？做学生嘅车做旅游就比较难接受啲咧，游客嚟讲。 咁可以买个新车噶， 但系年纪大啦嘛。 我哋讲嗰啲校巴嗰啲牌都可以卖俾你哋嘅。 可以嘅，可以的。 即系嗰啲十四座位嚟嘅啫。 佢唔系嗱，嗰啲叫个保姆车，嗰啲叫保姆车。 唔系保姆车，你讲嘅校巴，即系大架嗰啲。 校巴咧就超过17个位先叫做校巴嘅。 但我想问你，而家炒到几钱一个牌噶？ 就唔系炒嘅，市场需要啫。 咁即系几钱啫？咪认咗佢啦，鞋壳个自由市场，冇人会话你炒嘅，咁系几钱个？你而家讲。 话阿大巴，你俾名咁大嘅，唔好话我炒，我唔抌。 唔系，而家讲紧几钱个牌噶讲。 190万至200万到啦， 咁啊平过买的士， 咁就 有得炒喎、 啊。咁我唔清楚佢 值唔值， 我唔知。 喂，咁咪讲翻个服务啦。咁而家其实你哋同运输处嘅争拗咧，主要第一就系话佢唔俾你有 spare 车，系嘛？ 系啊系啊。 啊，好啦，咁有咩促使你今次要采取行动咧？嗱，第一就系 spare 嘅车啦。咁仲有咩啊？ 钉牌嗰样系嘛？ 第一样嘢呢，我哋要争取返个批注啦，一二三四八，希望全部变返晒我哋啦。 即係你就想一架车里面呢，就一总之我有架啲旅游巴呢， 乜嘢都生 要。就一二三四八自动俾你㗎啦。 係啦，因本身係不扭我哋有嘅。所以我希望俾返我哋啦。本 哇嗰啲牌价又升啲㗎喇，如果攞返一二三四八值400万㗎喇。 基本上系我有 嘛。我入市啦啫。有喂仲有冇得卖呀、啊。 喂你唔好咁讲喎。基本上系我有嘛。 我唔系话唔好啊，好啊，我都想做啊。 系。 我冇话唔好，几时话唔好啫、啊。我想问你有冇得卖呀、啊、仲。我都买返。喂如果你买嗰啲190万嗰啲呢，系咪包埋一二三四八呢，或者系买一个呀、啊。 基本上都有㗎啦，基本上都有。 即係如果你肯俾200万呢，就一二三四八你買到。 二加一。 有啲有。嗱咁樣嘅，你有啲有啲又冇嘅。 喂，咁如果你買架車幾錢啦，買咗牌返嚟之後。 車呢就睇下你要嘅咩質素囉。 你買架靚嘅即係買架歐盟六型啦。 即係85万留下囉。 嘩咁平過買架私家車喎。咁85万加200万 ,350 万咁一日搵到幾多錢啦、 啊。一日啦。个别唔同嘅噃， 咁啊好，即系咁平均啦，梗系唔好讲最好 约数啦，约数啦 嗱，我哋咧就咁计嘅，成个月嚟计咧，你希望咧，成个月计咧，如果投资咁多咧，希望起码都要做60万蚊生意一个月嘅。 咁啊赚到几多咧？ 赚到咧就叫储钱到啦，供车到咯。 即系 譬如你我哋每月供车噶嘛。咁啊！希望4年后、5年后赚架车翻嚟咯。 哦，即系你就赚咗，你就我嚟供车，咁搵唔搵到份人工啊？ 有嘅，好嘢。 如果租出嚟俾人有几钱啊？租俾人咧？ 租出嚟咧，我哋自己个我哋个渔民就好少话租出去嘅。 即系自己做，冚唪 都系车主 做嘅，多 谢。即系个体户嚟嘅，冚唪都系。 系啊系啊，即系公司车啊咁。 喂，咁其实系咪嗱？你如果同啲地产商，譬如啲大型嘅地产商、啲大型屋邨咧，就唔俾你做噶啦，系嘛？佢哋自己做翻噶嘛？ 有啲可能性啊，有啲可能性啊， 系嘛，即系地产霸权自己做翻噶， 佢一条龙做晒啊， 系啊， 咁即系 自己公司噶嘛，有自己公司做 噶嘛，咁即系你就做嗰啲小型屋村嘅啫， 系啦，冇错啦，系咯， 大型屋村又唔到你玩噶咯， 冇噶啦，冇噶啦， 咁即系成样嘢，咁你有冇睇到佢有偏私咧？譬如啲大型屋村、大地产商嗰啲新屋村落成咧，佢哋攞牌系咪容易啲咧？ 会噶。 咁啊，即系揾品，又系佢，又系官商勾结。 咁你都睇住个官字典写咗两个口㗎嘛。 咁两个口系特区高官几个口你睇下。大佬你唔所谓特区高高官几多口。林郑月娥几多口你知咩十几个啊大佬。你数下你。 咁我哋啲一般都系咁样，即系话我呢度讲，我一忍再忍啦，一阳再阳咯。 咁啊，几时有行动啊？十号系嘛？ 系啊，嗱， 即系车已行翻工之后咧，就有行动啦。 系啦，其实咧，我哋呢个行动之前咧，七月四号咧 就开召会， 唔系喺前嗰几日咧，七月四号咧，我哋基本上我哋自己都决定咗去罢使噶啦。咁由于有立法局嘅议员咧介入调停之后咧， 边个啊？郑家富啊？ 唔系郑家富，好似唔系嘅。 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嘅大佬， 佢比较针对我哋村巴嘅。 佢针对村巴，你话我一揾啊，问佢咩事？咁啊，刘建仪有冇帮你哋啊？ 刘建仪有同我哋写信入去。 刘建仪都系帮地产商嘅，你知啦。 咁我又唔通 我哋唔知佢啲票啦，佢啲票喂大佬啲票喺你度嚟，咁你有几多票啊？你哋 我哋有十零票啦。 十零票咁要几多票？要几多票先选到啊？ 我谂。百几票咯， 唔系咯，你真十零票有鬼用咩？ 唔好用噶，的士小巴最 唔系啊，听到声都好紧要噶， 的士小巴最强嘅， 系嘛咁样样嘅。咁唔系，我想问你有咩行动啊？你会唔会就含埋一车停晒喺中环啊？到时我唔去啊嘛。 嗱，阿 Sir， 你就我哋又咁样，我哋就唔系话搞乱个香港嘅。我哋希望咧，第一，我哋已经对啲居民咧就系、是、有一个。压力喺处嚟噶， 系 好啦。咁我哋睇下你掂唔掂啊，唔掂再打嚟啦吓。OK，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首届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五名状元考获七科五星星的最高级别，其中两名状元是来自黄隐书院，圣贤中学和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的状元，唯一一名女状元就是来自加洛萨圣玛利书院。黄隐书院的其中一名状元马浩然说，考到好的成绩主要是跟足时间表温书，又话而家心情一片空白。 嗱，我哋有啲系好好嘅老师啦，咁啊呢方面就咁都有俾咗好多鼓励啊等等啦，好多支持啦。我冇补习嘅，比较啲一片空白嘅，其实而家真系估唔到噶呢个咁样，都真系各有各好嘅呢个，即系而家咁样呢个就佢话叫一试定生死噶嘛，咁呢个系唔好嘅地方咯，即系你一次嘅机会咁样啊，咁但系过往可能两次嘅分数佢都会计嘅，即系 CEA level 佢都计落去嘅咁样，但系你可能就要即系做两次同样都系好辛苦咁样过两个公开试。 在73,000名考生里面，有26,000多名的考生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即是中英文科至少有三级，数学和通识科至少有二级。不过由于学位不足，至少11,000人未能升读本地的资助大学。主要科目方面，中英数三科考到二级以上有近八成，中英文同时考到五星星只是有121人，两科都未能够评级，即是考到 U 就有2370几人，占整体考生大约3%。最受关注的通识科考到二级或以上成绩的有九成，比中英数仲要高。今年最年轻的考生只有15岁，最年长的是67岁。考生今日起可以申请复核成绩，到下个结果会下个月20号公布。在尖沙咀柏丽大道大树倒冧事故里面受伤的四女一男已经出院。康文署说，倒冧的细叶榕树龄超过100年，已经列入古树名册，最近一次检查是在1月30号。政府公布截至上月底，一季私人的住宅一手楼的落成但未售出和建筑中的单位数目大约是52,000个，按季多了3,000个，连同已经批出土地和可以随时动工的13,000个单位，未来3至4年合共可以提供到65,000个单位。内地维权艺术家艾薇薇指控北京税局执法不公平的案件，今日在北京朝阳法院宣判。公安人员在法院外加强巡逻。 艾薇薇在社交网站微博说，公安不准她到法院听取判决，而她妻子卢青和律师蒲志强会到法院听判决。艾薇薇早前就说，对获判胜诉绝对是不存有希望，但就会继续采取法律的行动，形容这个是社会的责任。艾薇薇去年被当局扣留两个几月后获准是取保候审，他其后收到北京税局的通知，指去逃税需要缴付1500万人民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是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呈祥道向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中线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吓，龙尾喺后边嘅蝴蝶谷，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唔该。好，睇翻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先啊，车龙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唔经唔觉已经好远啦，去到呢个北角码头添啦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嘅，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啊，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话排翻到呢个马坑涌道添啦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依然都系车多铺满一浸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楼。嗰边，乜新界区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仍然都系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少少噶。唉啦，都唔知系咪 CY 上台脚球唔系咁好啊？唉，代表香港根基嘅百年大树都可以冧咗落嚟。唉，打横瞓喺度真系大吉利是咩？仲有啊，见证香港兴衰嘅大型夜总会，今日又话最后一夜啦。哎呀，振英哥啊，究竟我哋系咪仲系舞照跳马照跑噶？嗱嗱嗱，乜都假，我哋要翻言论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唔要洗脑，咁就阿弥陀佛啦吓！好啦，揸紧车各位，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争风骚姿，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精明消费展区咧，因为涵盖咧就好多产品嘅，咁啊包括有服装啦、礼品啦、家居装饰啦，而至到电子消费品都有嘅。咁啊，今年嘅展会咧更加汇聚咗咧好多型格啊环保产品啊同埋活动，咁啊切合今时今日减碳排啦，活得精彩嘅时尚生活新趋势嘅。 优质生活博览7月20至22号亚洲博览馆举行，精选各类产品同活动，俾你潮买潮玩。查询请电1830668，或者即上展览网站 betterliving-expo.com。 大家争风骚姿，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你哋啊！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派得噶啦！ 大班郑经汉、林旭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买啲嘅全线双高机，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我明白市民对我的言行操守有十分高期望。 你为什么要说有官司在身不讲真话？ 拉布浪费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浪费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8啊！而家就开始呢个立法会新嘅一届嘅立法会嘅选举。咁作为持牌广播机构咧，就有好多啲规矩咧，我哋要遵守嘅。啊，有啲烦到咧，而家我哋发现咧，烦到咧，不如唔讲选举嗰个讲选举，第一讲选举咧就是、立场嘅问题。啊，左右不逢源。啊，里外不是人啊，呢、这个就嗰、那个啊内容嘅问题。另外一个咧就规矩嘅问题，因为咧啊要公平对待啲候选人，所以如果你提及某一个候选人咧，你又要讲埋咧啊同佢一齐参选嘅候选人嘅名单。哇，咁搞法咧，我哋都总之讲真选举咧，就系、是、读啲名咧，读到喉咙干。 呢、这个叫做公平同埋平等对待。 咁我哋本来咧就希望揾选举事务委员会咧、嗰啲事即系委员会咧，就等啲听众有明白点解我哋咁鬼烦咧？咁点解我哋咁鬼烦咧？点知啊选举委员会啦，点知啊选举事务委员会咧？活动力嚟嘅呢样嘢，要多谢佢嘅呢样嘢啊！早晨啊，处长， 系早晨，早晨， 叫佢处长，叫佢秘书长好啊，而家 系叫我多谢大家老友啊！ 喂，老友记啊，不如讲下，即系我有啲意见啊，即系我当然知道规矩啦。嗱，你话譬如俾 equal time 咧，呢样我哋全部都接受嘅，即系譬如我今日要访问一个候选人，咁譬如俾咗十分钟佢。啊，咁我哋应该同等对待其他候选人，一视同仁，呢、这个就 系 选举嘅公平啦。但譬如我哋讲到佢个名啊，可能我哋闹佢咁，嗱，老你唔可以叫我同时闹翻其他嗰两个噶嘛，系咪啊？可唔可以真系考虑下？譬如我哋讲名嘅，都唔系揾佢讲嘅，咁啊冇个 ego tie 嘅问题啦。咁我系去批评佢噶嘛。 系 咪？或者我哋讲紧话，譬如阿长毛大吉利是啊，啊一阵间因为冇钱俾堂费，而家俾人拉咗坐监啦。咁讲完之后就讲个长毛咧，九龙东新界东咧有几个候选人，咁啊大镬啦！你就系讲名单都大镬，唔好讲话要讲埋名添啊！咁点搞咧？其实你有咩啲秘笈俾我哋？ 大班，你讲得啱啦！嗱，最紧要咧，其实咧就都系希望尽量咧令到个选举咧公平同埋平等对待啦。咁其实咧主要咧就系对待嗰啲候选人。即系呢个唔系对待政府啊，搞清楚，系我哋希望嗰啲候选人咧获得即系公平同埋平等嘅对待嘅啫，咁样。咁所以头先你讲咧就讲到啱嘅，譬如话咧，我哋嗰、那个选举指引咧，其实我嘅理解咧，就咁多年咧，其实都参考翻好多时传媒朋友咧俾咗好多意见我哋嘅，咁我哋尽量咧都去吸纳，但系咧就都希望咧去到尾嘅时候咧喺观众听众嘅心目中咧都系有一个公平嘅对待嘅感觉嘅。咁所以頭先講到咧，譬如話啊，喺評論節目，咁當然冇理由一講就講評論曬所有人㗎，咁譬如評論某一個人咁，咁其實呢個絕對冇問題嘅。 但我系咪要讲埋个名单咧？即系讲埋啦，譬如嗰个区同佢一齐参选，譬如 水蛇需要 好只好只长毛而家未报名啊，我咪讲长毛啦。咁啊，跟住你要讲埋阿田北俊啊，呢、這个咩我都噏唔出咁多人啦、啊，汤家华啊，黄成志啊，呢、這个刘光华啊，诸如此类咁啊，呢剩廿个人，即系你就算二十张名单读二十个名噶咯。 嗱，咁我諗個名單點樣表述法呢，係咪需要話即係譬如一個名單有成六七個人， 唔係淨係講個頭嗰個名嘅，我哋都係 講頭係就講 就排第一個，但都有你譬如十張名單你講十次㗎啦。 咁我諗係啦，即係唔使講十次咁多， 即係講十即係講讀十個名單出嚟啦。 咁喺個節目可能開頭或者尾嘅時候講一講，咁樣呢就我諗其實已經夠㗎啦，就唔要講十次，咁梗係唔需要啦。 唔系譬如我举个例子，你又做个电台最好啦，大家行家都算半个吓。嗱、啊，譬如我而家真系， 我唔敢讲， 我真系讲阿长毛啦。咁我讲完阿长毛，我系咪真系又要讲？系咪我又要真系要讲啊？边个咧？咁我系咪要嗱？我其实系闹佢嘅话，譬如咁讲啊，或者都同选举冇关系嘅。咁我又要讲埋新界东啊，就有十个名单。 十个名单呢，啊，咁点搞呢？ 我想呢呢度是有少少不方便，我自己都明白啦，好像你话斋，我之前在香港电台，其实在当时呢我哋内部都有讨论嘅，咁我哋都喺制作人嚟讲呢都会觉得就是，哎呀好沉醉啊，次次都要讲好多次啊咁样。但是呢我想呢个是可能即係为咗公平呢都少少代价啦。 不如我有个办法啦，你又帮你諗下啦，当然可能你答唔到啦，譬如我每日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同埋节目结束嘅时候就讲一讲而家立法会参选嘅名单，各区讲晒就巴罗万有啦。啊，以示公道啦。咁跟住我再讲嗰啲人啦，唔係叫我哋访问啦。跟住我又批评个长毛啦，咁我就唔再讲㗎啦，因为我喺节目前节目后已经讲咗新界东有咩候选人㗎嘛。咁又会唔会算走灰色地带可以接受呢？即係讲明係走法律罅㗎啦，我都唔怕认㗎啦。 咁都唔一定嘅，即係我先讲就係原则性啦，即係其实都希望呢就喺个节目出咗之后呢，譬如听完个节目之后呢，咁大家都知道啊呢，這个节目里面所讲嘅嘢呢係可能牵涉到某一啲人，同埋我哋讲緊係同选举有关嘅节目咗。如果佢唔係一个同选举有关嘅节目呢，即係呢一个咁嘅要求亦都未必。 即係如果梁思浩突然间讲个长毛好有型嘅头发，咁就唔使讲新界东有啲咩人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哋啲论证节目就需要啦。 係啦係啦。 但我諗我前后咁读一次名单，我諗几好㗎都。 你咁样头先咁讲呢，我听落去似乎都 OK 嘅。 又帮你做埋宣传。 我就同选举会睇check。 喂，我哋揾佢唔到㗎，嗱仲有一样嘢你要帮手啊。唔係佢哋真係啊，我好怒气㗎，我话咩选举委员会呢，以前啊胡国兴做嗰陣时呢，我哋做节目我成日打电话你㗎。 好啊，成日同我哋倾偈㗎。吓， 但而家呢就连佢啲你啲同事都唔肯回应㗎。嗱，不过有一样嘢你可能呢你要帮我澄清一下，因为你係专家嚟㗎。因为而家选举事务处仍然认为我哋 DBC 同埋数码广播喺度试播紧嘅， 梗唔系啦，梗系啦。 因为点解我啲同事揾佢接广告，佢话你啲未能正式启播，唔系俾唔俾广告唔紧要，你起码都知道数码广播系已经正式启播啊嘛， 梗系正式启播啦， 好唔好啊？即系选举事务处帮我搞搞佢，唔该啊。 得得，冇问题。 如果仲有而家即系网台嗰个就系、是、你系唔管噶系嘛？ 网上咧，我哋 唔 系持牌 人 嘅， 系。 啊，网上我哋冇管，因为我哋只系、好似头先阿大班话斋啦，我哋讲就系讲持牌嘅广播机构啫。 系、但系较早前咧喺嗰个咨询文件度系提过，就话想涵盖埋噶嘛。 得噶，佢又唔好谂啊，谂咗话我哋唔系好企呢样嘢啊，唔支持噶。我哋讲我都唔想啊，乜网台你管佢做咩？ 喂，我就话唔赞成嘅啫。 喂，你而家讲咗啦，处长讲咗话唔会有呢个乜嘢啊？你仲问咧？你想问亲就好似你想噶啦，你明唔明啊？听 唔系啦， 今日大家讨论啫，讨 论。好啊，多谢啊，大哥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其实经痛咁犀利咧，都系个子宫本身个肌肉痉挛。咁你譬如有肾虚啊，或者本身内分泌失调啊，咁啊，梗系要揾中医师睇下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方太出马， 买去猪肉喺猪肉档嘅时候，你同佢要猪肉皮咧，佢甚至唔收你钱嘅。 100蚊可以煮几多个餸？ 猪皮咧就真系非常之悭嘅。 要悭，梗系方太超晒班。 而家你哋啲后生女成日都话要食骨胶原啊嘛，系咪？ 系啊，女仔。 买餸要好，又要悭。星期日下昼4: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你要快啲打，因为有方太出马。 艺局天气下工作，雇主同雇员要特别小心预防中暑。 老板应评估雇员中暑的风险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清凉的饮用水、安排适当休息时间等。雇员应定时饮水和留意身体状况，有头痛或口渴等中暑的早期症状，应尽快通知主管和提医生。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查询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8，正话我哋同阿处长通电话嗰阵时咧，就有啲嘟嘟声出现，咁我都唔知点解，可能信号受到干扰啦，又或者有人偷听紧我哋啲电话啦，咁好多个原因嘅。 又或者人打紧电话俾秘书长啦 吓，系嘛？咁我哋而家咧就揾到立法会啱卸任咗嘅曲终人散又戒咗鸦片烟，即系搣甩咗即系呢个吸毒嘅，即系政治同吸毒一样。嘅卸任嘅立法会交通委员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郑家富嘅。 早晨，早晨， 富哥， 早晨。 嗱，我系对你好鬼好嘅，点解咧？ 咁煽情， 挂住你啊！ 我哋对你真系好好。 系啦， 因为有人闹你咧，一人闹你，我俾你澄清。琴日有人闹我，你唔打电话俾我澄清。即系我对你咧就仁至义尽。琴日有条友呢佢都系熟客嚟㗎啦。佢打我系闹我话我帮人拉票，我边有帮人拉票。不过讲返你啦，正话呢嗰班村巴佬就闹你。 嗯，系吧， 即系话你冇乜帮佢哋。佢哋而家就嚟采取工业行动罢使，咁阿林毓华多口。就话咁你冇揾你嘅立法会议员帮你嘅咩，咁佢话刘健仪有帮。咁我话点解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郑家富唔帮啊，系咁负责交通事务嘛。如果觉得呢个村巴受到歧视嘅，咁梗係会出声啦。不如你解释下点解人哋会对你有咁嘅睇法或者指责。 首先呢就即係你话我琴晚冇揾你呢，因为你老人家我费事早你又要澄清。 我收尾打咗电话嚟啦。 咁我有同你澄清啊，系嘛。呢个最紧要能够达到呢个目的啊。讲返交通问题呢，村巴确实系一个即系烫手山芋。特别系有一两届呢好似你当时都有一届你都喺度嘅嗰届。嗰届我哋傾得比较多嘅村巴。原因就系、是当呢个西铁啊、马铁啊、将军澳支线陆续开始嘅时候呢，政府确实对于啲村巴呢就作出一啲好強而有力嘅，即係喺發牌上面呢嚟去處理，佢覺得鐵路為主，路面呢始終嘅車輛應該為少啲。不過我哋當時嘅立場或者我個人呢嗰時嘅睇法同政府就講呢，偏遠嘅地方嘅市民其實係好依賴一啲即係點對點嘅穿搭服務。 係啊，都用好多時間㗎。 係啊，咁我哋嗰時呢就喂，咁你見到半山有好多嗰啲名贵屋苑都24人 van 上上落落穿梭我哋中西区金钟一带。咁点解嗰啲又唔牙位呢，係咪咁点解偏远嘅新界西、新界东等等一啲巴士佢又唔係成日係咁行喎，佢係一早一晚。咁点解政府又要咁强硬喺个发牌上面咁严谨呢？咁但係我哋都敌不过即係官商勾结啦，敌不过即係。 咁既然係官商勾结，你就要帮下啲穷人㗎啦，唔好理佢啱唔啱㗎啦。 唔係，我哋嗰陣时係要求，咁你见到而家呢其实佢某程度上面一早一晚呢佢偏远嗰啲呢佢都唔敢完全cut嘅。咁所以我就唔知头先你访问嗰位仁兄当时佢揾我，我俾佢态度系点样？我嘅态度 有时啲态度系咪几好嘅？我都知道，你对我都唔系几好啊！ 你啊大胆，你唔好话公司呢个宾都要清楚。 我兜紧啦，帮你，我即系话你对我， 我对你有时系唔系几好啫？你硬系心有不甘吓。 喂，小班讲翻佢哋嗰个业界讲咧，就话想一。想所有啲巴士嘅任全套餐服務啊，就1、2、3、4、6、8嘅都可以做嘅， 即係幾個高藥啊，即係成個車尾都係高藥咧，越多高藥越值錢嘅個牌， 係咯係咯， 唔係呢樣我明㗎啦，佢哋唔認炒啫，而家個牌炒高咗啊，而家150,000一個， 肯定啊，肯定。 其實我想問下你啊，佢哋有冇規定佢哋用啲歐盟 即系五型六型咁，有冇与时并进嘅啦？咪对 我理解，似乎就冇好清晰嘅要求过。我系理解， 我哋揾运输处咧，佢冇复我哋。 系，因为我嘅理解咧，我理解系冇嘅。 其实趁而家呢个机会咧，运输处可以同啲村巴代表倾嗱，得你想我哋放松啲对你嘅管制，起码你都要符合 换车啊， 符合呢个环保嘅要求啊嘛。 不过我想补充多一点啊，两位。其实即系喺我哋倾得最火热嘅年间咧，其实自由行就未系咁多嘅。咁你见到自由行咧，其实对于旅游巴嚟讲嘅生意咧，根本已经唔优做啊。即系好明显，佢哋呢啲大型嘅我哋叫旅游巴啦吓，即系六五六十人呢一种巴士咧，佢如果我谂政府就要谂啦，究竟如果你将佢乜嘢牌乜嘢都做得咧？我谂又益起另外一个，即系好似的士嘅牌嘅炒风。 我150万啦，仲有咧，仲有咧， 系啊，系啊，咁所以 好过做婚礼啊！你唔好搞啲婚宴啊，买牌好过你。而家你又唔做立法会，你买冇人话你啊！ 啊，大班你都真系有啲系咪想入股咧？一齐喺呢个 啊，我揾你倾下咯，你大把钱，几架车？喂，你知唔知买架欧盟五型六型啲大巴咧，都系佢正话嗰个业界人士讲啊， 百五万 嘅咋？你架车？车到一半价钱都差唔多，咁冇要你架车买两个大巴好过啦。 好似你架车就仲贵啲添啦，系嘛？所以咧，嗱，两位总 喂，其实我有一样嘢咧，我关心啦。第一，即系我觉得呢村巴系有存在价值嘅。 系 你提出一样嘢好好嘅，因为我而家日日咧，琴日咧我就俾一间豪宅嗰啲咁嘅村巴咧， 系 直接摆明恰我噶啦。 系 成架车压过嚟， 真唔系嘛？ 好兴，佢梗系唔知我系边个啦。我揸架 可能 揸架烂车， 直情搭埋你度添啦，系嘛？ 唔系啊，如果系可能直情撞埋你添啦。嗱，唔系我哋喺嗱嗰啲豪宅咧，中区嗰啲啊，半山啊、山顶啊， 系 嗰啲豪宅咧，其实佢哋咧啲村巴咧，个个村都有啲大型屋村啊。 系啊， 同埋主要我嚟载佢啲家用嘅啫。 冇错，冇错。 个问题就嗱，咁你对呢啲人啊睇松，对嗰啲住喺郊野嗰啲人我嚟翻工去中环嘅市区咧，嗱，我觉得呢样嘢唔公道嘅。 系。 第二样嘢，正我仲指出一点咧，就系嗰啲发展商、啲地产霸权嗰啲大型屋村咧，佢系自己做嘅。佢自己做咧，通常佢哋攞牌咧就好容易。 系啦，冇错。 嗱，呢两样嘢都唔公道啊。 咪呢个咪就系我头先所讲嘅。嗰类型嘅官商勾结咯， 仲有以前龙运巴士咧，都系做村巴发达噶啦。 系 咁啊，做咗之后就俾新鸿基收购咗啦。咁啊，更加新鸿基熟下啲村咧、屋村咧，就一定系全部用晒佢自己龙运啦，或者阳 光 啊嗰啲啊。 唔系，所以整体一句咧， 咁又系地产霸权咯。 我希望即系嗱，我作为交通 panel 主席咁多年咧，我哋就要睇路面嘅道路。嘅擠塞安全嚟去平衡各方嘅利益。如果政府以呢一個擠塞嚟去話唔發咁多偏遠嘅村巴牌咧，就唔該你城市嗰啲大型屋苑或者半山區嗰啲，你可以亦都可以用集體運輸工具，因為你見到半山都好多巴士噶嘛，你見到巴士有時好吉噶噃。系嘛？咁但系嗰啲咁村，嗰啲大型，头先压落你嘅车度嗰类嗰啲， 嗱，我讲阿哥讲俾你听啦。嗱，所以我成日喺度鼓励下咧，希望嗰啲揸的士啊或者揸巴士啲嗰啲旅游记都系要守下规矩啊。点解咧？ 系 嗱，我咧就摆打晒灯，要转左线。 嗯， 佢嗰架巴士咧就知道佢要转右线嘅，佢就睇到我打灯咧，佢 抢 我啦，佢特登唔俾你 cut 入去啊，咁我就再褪前啲啦，佢又再开快啲，就逼到我转唔到为止。 大班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呢个鸭寮街，发觉原来咧好多人去买呢个系摄影机嘅，就喺个车度咧。 喂，佢冇犯规啊，佢唔系，佢唔打灯啊，死人啦！ 唔系，咁你影住呢啲咁嘅有证据咧，可以投诉佢啦嘛。 我就叫郑京翰啦，我识得。嗰、那个屋村个发展商添嘅、 啊， 如果我打个电话去，我费事女唔好讲话炒鱿鱼啦，俾个老板闹都唔啱啊！我就唔会做呢啲嘢嘅，即系我哋觉得佢好无聊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咁，你香港咧， 唔系咁逼住我啦，逼咗我咪直使咯，咪兜个大圈翻转头。 又以天咁天时咁热，唉，交通又真系咁唔系，有啲司机咧有时真系似大嘅。咁我哋都觉得你讲得啱嘅，呼吁一下，啊、有时真系互 相要守规矩喺路边度。 咪有时的士佬咧，即系啲的士大哥咧，你让下人咧，你改变个形象咧，到时有咩事咧，啲市民都支持你噶嘛。 同埋个人都长命啲啦，系。 大班啊，朝朝咧，我行两条隧道。过嚟咧，嚟数码港咧，我都见到有啲货车都唔系好规矩噶，慢驶就霸住条快线。 喂，不过两位， 不过呢样嘢啦，富哥，嗱，即系我就觉得咧， 想我做咩咧？ 嗰啲独立村巴嗰啲人咧，值得帮佢哋嘅。我就俾个机会你澄清，你 系 咪帮人嘅？ 我冇理由， 咪衰啫， 都冇理由话我咁。 即系 虽然 我知你衰，但我都想你自己讲下嘛。系咪？ 唔系啊！佢哋有位阿叶生啊，嗰个召集人啊，佢系阿叶永清啊，佢话你系唔多骚佢噶，系 点会唔骚佢啊？我哋都喺呢啲问题上面一定有机会俾佢哋喺立法会。 嗱，你今日晏今晚你嘅节目打电话俾叶生，咁佢知道你关心佢。好唔好啊？ 今晚我休息，你搵我啲伙计大家一齐做。 多谢你啊！ 拜拜， 拜拜。嗱，咁啊，好简单嘅啫，即系要一视同仁 吓。你唔系有乜理由开咗58次会都冇进展？ 同埋你屋村嗰啲村巴，即系嗰啲大型屋村嗰地产商经营嗰啲村巴咧，就可以好容易咧攞到牌。 嗯， 啊就少就睇清先啲。 嗯， 你个体户咧， 你单头车主啊， 就冇得做，咁啊唔得嘅，咁你咪即系又系扼杀咗个行业，佢都系搵两餐啫。啊，虽然啊，咁人哋 呢两餐都好饱啊，佢都话咧，四五年就可以搵到架车噶啦。 我都諗住去做㗎、啊、我其实郑家富唔好做嗰啲婚宴真係开间叫做家富村巴我电话1872111、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偈。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首届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五名状元考获七科五星星的最高级别，其中两人来自黄隐书院，圣贤中学和培正中学各有一名的状元，唯一一名女状元就是来自加洛萨圣玛丽书院。在73000名考生里面，有26000多名的考生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即是中英文科至少有三级，数学和通识科至少有二级。不过由于学位不足，至少11000人未能够升读本地的资助大学。五考生今日起至下个星期三可以申请复核成绩，复核结果会在下个月20日公布。在九龙塘一间的中学，考生在早上9:00后陆续收到成绩单，有考生拿到的成绩高过入读大学的最低要求，但仍然是担心大学资助学位不够，未能够升读大学，感到彷徨，认为首届的中学文凭试考生是新学制下的牺牲品，考虑稍后先报读副学士的课程。有重读生就话成绩比想象中的好，相信是因为中学文凭试是第一届，评卷员改卷的时候较为松手。尖沙咀柏丽大道大树昨晚倒冧，工人朝早到场清理，割开了树干运走，目前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九龙公园一段的慢线封闭。康文署话，倒冧的细叶榕树龄是超过100年，已经列入古树名册，最近一次检查在1月30日。政府公布截至上月底的第二季，市场上的可供推售楼花和现楼的货尾单位合共有52000个，按季增加3000个，连同已经批出和可以随时动工的土地，可以提供到13000个单位，预计未来3至4年可以提供市场65000个的单位。而今年上半年本港私人住宅的施工量共有10200个单位，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港股开市无奈表现是向好， 恒生指数高开54点。现时恒指呢是报 19,543 点，是倒跌返的，跌紧15点。国企指数亦都是先升后跌，跌12点，做紧9,502 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除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有狂风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噶吓，咁啊，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中线有部坏车，龙尾喺后边嘅风力楼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嘅车龙啊，排翻到北角码头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咁啊，去到桥面灯位落湾仔唔错啊，呢分钟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亦都长翻啲噶，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仍然都系徘徊喺呢个浙江街，冇乜点变噶。咁啊东区呢个东隧过翻香港方向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咁啊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亦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讲到村巴真系好多住新界区啊、新市镇嘅居民啊，都要依赖佢噶吓。你睇睇啦，中环放工时间啦，住喺屯门啊、元朗啊或者山卡拉嘅打工仔咧，一收工就要赶住搭噶啦。如果唔系，九点钟都翻唔到屋企嘅阴公。唉，冇错，搭铁路咧系好环保系嘛，但系咁啊，落咗车又要转呢轮转嗰轮咧系嘛。你哋啲高官啊，坐写字楼啊，出日有 AM 车代步，梗系唔知啦。住新界嗰啲打工仔啊，连埋搭车一日要15-16个钟嘅阴。唉，唔该体谅下佢哋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伦敦奥运网络超负荷。在伦敦奥运就快举行嗰阵，伦敦人嘅生活喺多方面都受到影响，包括喺网上。因为奥运呢类盛事带嚟嘅人流，以及同奥运相关嘅互联网交通流量，有可能会令到英国嘅互联网不胜负荷。英国政府就曾经发文件俾公众，指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降低部分用户的使用宽频，令到互联网可以继续运作，不受奥运带来的热潮所影响的。只不过英国电信以及当地其他互联网供应商相信他们为迎接奥运所增加的网络基建投资，就应该不用降低当地网络服务速度都可以应付需求了。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37啊，大班啊，真系嗰啲屋村嘅系巴士服务咧，系可以令到啊系路面嘅交通咧，不单唔会挤塞，反而系舒畅咗。我 因为唔揸车嘛，可以 系啦，冇错啦， 比如方便嘅。 我住上水嘅时候咧，如果我揸车去中环或出九龙，系令到噶。如果嗱架巴士坐几十人嘅，如果有一半人好似我咁揸车咧，咁个路面系多几廿架车噶啦。嗱，如果系从嗰个系使费量嚟讲咧。我嗰时就系咧，八个半人钱咧就坐呢个系火车，咁又再加埋咧系过转隧道巴士，然后再加埋我接驳嘅系嗰个系绿巴咧，系我每程咧大概$20到， 咁咧初初咧嗰、那个小巴嗰、那个系屋村巴系收$17到就去到中环噶，系仲平咗噶系。后嚟加价都加到廿几蚊。 我觉得一样嘢要公道啦、啊。你譬如你好似阿谢家富咁讲，你半山山顶啊，嗰啲豪宅屋村。嗯是不是真的需要有些村巴呢 是、 啊。你就增加路面的那个负荷。 嗯。 他有可能有理由的，因为这些有钱佬呢、 啊、 他如果你没有村巴给他搭，他就找私家 车。私家 车去买送嘛、啊、可能有这个增压。 是是是。 第二，你如果那些大型地产商那些豪宅屋村搞村巴多多都有。 嗯。嗯 啊、多多都给他搞。但是那些小的、啊、就是所谓屋村呢，又或者啲地产商已经撤退咗㗎喇。 嗯。 即係旧屋村啦，主要。 旧屋村 啦。即係自己管理返嘅、啊。第一是炒咗间管理公司。嗯、第二年嗰间村巴炒埋。咁自己攞牌呢。 係。 可能你炒嗰间地间管理公司佢就唔提供服务俾你。喎、啊。咁你自己要搵村巴嘅嗰啲独个体户嚟做呢，佢又唔俾牌你。喎、啊。咁呢啲唔公道。但业界自己都要諗嘅。我哋都听过。有啲呢真係呢冇牌，冇牌照做噶。 咁 谂呢样嘢，业界要自律啦。你无谓俾人捉到你钉牌啦。 喺湾仔啊，我都见到噶。譬如喺呢个吓、啊，你嗰个高贵嘅香港会所对面又系一落班， 全部 系好多人喺度睇到排队噶，系。嗯。 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嗱，你嗰啲村巴，你第一样嘢你就要做环保咯。 嗯嗯。 即系你都要赚得钱嚟。 系。 当然做个体户，我都知经营好困难噶啦。咁但系都唔该你咧，买一啲咧符合翻环保规定嘅，譬如而家系讲紧欧盟六型嘅，咁你买啲欧盟六型嘅咯，咁你变咗俾人一个印象好咯。咁另外一样嘢，揸车就要小心啦。 系， 如果你系老板咧，第一就唔好有意外啦。有意外你搵替代巴士又冇，撞咗车又要赔钱，就阻时间。第三样嘢，如果你揸车嘅，写明边你屋村嘅。啊！咁人哋睇见你揸车揸得好，有咩事人哋撑你啊嘛？你、 嗯、 譬如所有村巴，即系老巴嚟嘅。喂，如果运输处去制裁佢嗰阵时，啲人就拍烂手掌噶咯。所以我成日都鼓励我哋啲的士同业咧，啊，揸车树立个好榜样。不过的士你知啊，人多啦，几万架的士，人多势众。 参差啊嘛。 啊，质素有参差，但系如果个个做好啲嘅，嗱、啊，譬如而家啲巴士司机咧，嗱，巴士公司训练佢哋噶，你让俾佢第一手出嚟，多谢下你啊。咁呢啲咪好嘢嚟咯？呢啲系叫呢叫公关呢条。啊，仲有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啊，林生嘅，早晨，林生。 早晨，大班早晨啊，郁华兄。 早晨，早晨。 嗱，如今次村巴发生呢件事咧，我都会系受害者，因为我都要用。 你 系 坐村巴噶？ 系。 点解会影响咗你咧？ 但系咧个问题咧，如果纯粹针对件事咧，我会支持今次村巴公司嘅行动。 系。 因为本身其实亦都可以话系即系一个合理嘅情况，即系佢哋要系去争取，即系连后备车都唔俾牌佢哋，但系又要即系要有个后备车出嚟，又话要钉牌，咁呢一样嘢就似乎有啲人即系我觉得唔系太合理啦。咁另外一方面，但系我会觉得同时翻，如果睇翻过去村巴十几二十年嚟嗰个服务历史嚟讲嘅话，亦都的而且确系曾经出现过一啲唔系太规矩嘅情况发生。咁我会觉得呢个亦都系成为咗俾政府嘅藉口。 系啦，运输有借口啦吓。 就系啦，咁我会觉得咧，如果系话即系啲村巴经营者今次系可以向政府开个条件出嚟，就话佢哋会点样好有效嘅，保证唔会违规嘅。咁、我觉得就呢一样。嘢系会有一个最大嘅帮助 啊！不过第一样可能佢要保证就系嗰啲车系咪符合环境嘅要求，真系我哋网上有朋友就话佢话哇，有啲系叫做系环保零啊！佢话原来好多老爷车街面街上走啊！佢话 嗱，如果我自己睇翻咧，其实系换咗好多新车噶啦，如果旅游巴嗰方面 吓。 即系村巴或者旅游巴方面系换咗好多新车噶啦，呢几年 即系市场 咩啦，或 市场调节啦， 车资助之后 系 啊，有人会好似话每架车成十几二十万，政府俾翻佢噶嘛？当年唔知欧盟四定欧盟五换车嘅时候， 系啊，有补贴 系啦，有补贴咯。但系咧，同时间我想 拉開少少去講嘅，就係話如果佢非即係呢啲叫政府叫非專營巴士啦，其實講緊而家根本校巴又唔夠車，做旅遊又唔夠車，咁其實政府係咪有啲嘢喺度話？頭先話講到個訪問就話哇，而家個牌已經去到百幾二百萬，咁其實會唔會變相政府喺度做緊啲嘢？過去咁多年嚟係助長緊個炒風咧？呢一樣嘢，我覺得應該同時間啊，大班同阿旭華兄，你哋應該關注一下咯。 而家咪炒咯，我正話都講。 大巴想加入市添， 炒而家根本係炒緊啲大巴，你明唔明啊？好，政府再咧做一啲手段干預咧，控制咗個 supply 咧，即係等於樓市一樣，你明唔明啊？即係控制咗供應，咁你有供求一失衡咧，咁啊自然就坐地起價噶啦嘛。 係啊， 所以揾笨啊，所以咧， 整個村巴、校巴、旅遊車都唔夠車用嘅時候，係咪真係應該要嚇跟進下發下炮咧？呢一樣嘢我會順便提一下咯。 要炒起啲咧的士就炒到。啊！就炒到个价钱已经太高啦，咁你一日要揾嘢嚟炒咁啊，小巴又炒，咁而家炒埋大巴咯，咁炒大巴就一直要政府喐手帮手嘅，知唔知啊？好啦，多谢你林生，啊，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系谢生嘅，早晨， 谢生早晨， 系两位主持早晨， 你好，系， 咁我住东涌嘅， 系， 我住影湾园嗰边嘅，喺五月嗰阵时咧就开始冇咗村巴啦， 系， 咁至于， 咁你点翻工啊？ 我就而家想讲好凄凉啊！ 坐港铁啦，啊机铁，坐机铁。 首先影湾完咧，就要搏一程车去地铁站嘅。 系系系。 跟住由地铁咧，就再搭地铁出中环啦。 嗯。 咁啊，由中环嗰度，你知地铁行去中环核心区咧，又要十分钟噶嘛。 嗯。 咁啊，足足用咗个半钟。 系。 咁以前坐村巴咧，就八个字、九个字就出到中环噶啦。 系系。 我太太日日都话好辛苦，即系一来一回咧就三个钟噶啦。 系。 啊。咁啊，真係好嘥時間。 錢銀方面呢？ 錢啊，錢就以前呢就係18蚊一程嘅啫，全巴。咁而家呢，咁由中環出地鐵站好似20蚊咁上下到啦。 我仲要俾貴啲添，時間嘥咗仲要俾多啲錢。 所以 CY 話，如果發展啲偏遠地區呢，真係要諗掂交通，我彈嘢先好搞。如果唔係啊，真係啊，冇时间，冇家庭生活。 而家就准备政府帮手，官商勾结，炒起啲大巴牌去咯。 最惨咧，我啲村巴话点解话唔批咧？咁我哋查发展商有详实噶嘛，同地铁噶嘛。咁发展商咧就话唔认，因为我哋用嗰个系叫做咩会所牌啊。会所牌自己即系由详实里边有个叫 CC 级教噶嘛。咁啊问佢就话运输处唔批咁咩牌，跟住详实又话唔理咁啊搞到而家冇咗答啦。 即系冇肉食噶，有肉食咧，地产商就会做噶啦。 有咁巧啊？有咁巧咧？就啱啱连第五期嗰啲独立屋都卖晒添冇啊！ 好啦，咁啊。 即系卖晒啲嘢， 咁你试下，你哋立案法团试下自己去搞呢个村巴啊，得唔得？ 系有咯，你搞嘅你要攞牌嘛，运输处又实棘住你啊，申请咗十年啊， 系嘛， 都攞唔到啊。 好啊，我哋搵运输处讲下呢个问题啊，多谢你，谢生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老公买 HiFi， 老婆话你唔乖， 过唔过老婆骨先？ 一定，去买对好嘅喇叭俾自己嘅 husband 留喺屋企听歌煲碟，咁系咪多时间陪佢啊？咁系咪好、啊？ 即系屋企玩好过出街玩噶。 系啦， 真系差好远。 何松立 Lawrence Airwick 每周为你解开 HiFi 疑难，星期日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铁路系香港运输系统嘅骨干。现时我哋正同时推展五条新铁路，预计喺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嘅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喺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齐规划我哋未来嘅铁路。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风波里的茶杯还。 《蘋果日報》的評論指出，國民教育試行計劃必須要擱置。內文說，天主教、香港教區等已經表示在新學年是不會試行國民教育，而香港教育局再就重申，中小學需於三年開展期之後全面推行國民教育科。《蘋果》認為，在梁振英政府和一些親北京人士心目中，國民教育的試行計劃和《基本法》二十三條一樣是勢在必行的。教育局长吴克俭秘密访京会晤中国教育部长袁桂仁。苹果说，这样显示的是香港教育局长自贬地位，示范的是对权力的崇拜。吴克俭向袁桂仁表示，香港教育局愿意和国家教育部紧密合作。如此的表述和教育局公开的抱负与使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能够不加深外界有关梁振英政府肩负中央四大任务的印象。苹果就质疑，香港的教育局几时沦为了中国教育部核下的机构呢？莫非是同梁振英政府沦为西环中联版核下的机构而并行？香港人并非是要反对子女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香港人反对的是子女被洗脑、学习权力崇拜，不满对一个政权的颂扬被粉饰成为中国的文化，粉饰成为对国家的认同。正如《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之所以受到香港人反对，并非港人反对立法保障国家安全、惩处叛国罪，港人反对的是当局直立法侵犯人权、侵犯新闻自由、侵犯集会自由。中共政权在建政之后，中学、大学都推行过思想政治教育，名义上是国家认同、爱国教育，实际上是对政权认同、爱党教育。不单止是历史事件，人物的评议都是以中共的好恶为标准，而且缺乏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公民规范的教育。如此谎言当作真理去灌输国民教育，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试行、继续推行呢？ 今日明报社评的标题是《洗脑教材触动港人神经，国民教育物削两制差异》。当年邓小平主导的对港特殊方针政策，容许港人继续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并不涉及是非对错等等的价值判断，而是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务实态度出发，争取香港顺利回归。事实上若非如此，以当年香港社会拒共抗共的氛围，中国即使仍然可以按期收回香港，但是能不能够顺利平稳就好难讲了。邓小平容让内地同香港之间求大同、传大义，是大智慧、大魄力的表现，亦都是香港顺利平稳回归的关键。不过2007年曾荫权连任特首之后，将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放入施政议程，为原本刻意保护的两制差异埋下变数。从国民教育中心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部分内容看来，他将中国和中国现在政权等同起来，引导学生去爱国，即是引导学生去爱中国现在的政权。现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宪法规定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亦都就是引导学生去爱中国共产党。而香港社会的自由和开放程度硬销国民教育，势必引起反弹。现在是家长组织自救行动，要保护子女免遭洗脑。随着事态发酵下去，这个议题会怎样转化，值得关注。当自救抗洗脑成为主流社会议题的时候，对九月立法会选举结果的影响可能出乎意料。吴克俭日前表示，教育局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课程指引在今年四月底先出版，所以现在在坊间出版的有关教材，包括那本备受争议的中国模式手册，完全有可能未符合指引要求。所以教育局应该将为期三年的开展期变成筹备期。 到三年之后，各方都准备就绪，先至一齐全面推行。 九点十二分，似乎对呢个国民教育都系又要拖拉布啦，而家 嗱咁而家教协啊，啊啲家长组织啊，同埋啲学民思潮咧，都搞紧咧、一啲行动去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嘅。 系， 但系国民教育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喺学校开始。 系， 咁所以点解啲人咧啊，我哋尤其是我哋嘅年代咧，个个都希望入教会学校读书嘅。啊，今时今日咧，你就睇到点解要入教会学校读书啦。 系 ，唔同嘅组织啊嘅办学团体，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唔同嘅基督教团体咧、都会杯葛呢个国民教育嘅。嗱、咁我有个老友记就话咧，点解我哋啲有心人唔喺网上边搞啲国民教育嘅教材，叫啲教师自己上网去用，就唔使用呢啲啊政府派俾你教材啦。嗱、我觉得呢样嘢值得探讨嘅。不过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天主教香港教区嘅神父阿罗国辉神父嘅，早晨啊， 早晨罗神父。 早晨 。你好啊，神父，你讲讲天主教嘅办学团体点解杯葛呢个国民教育咧？即系个教材啊，唔系杯葛国民教育，我知 一个指引啫吓，系。 系神父， 嗱咧听到你哋讲嘅咧，即系话点解要入教校读书啊？咁，咁我啊谂过下噶啦，点解咧？咁我细个都有国民教育噶，我谂你教会学校读书一定有国民教育噶咯。不过我哋嘅讲法咧，系从人嘅根本讲起，系人性教育、人权教育，先至讲及人啊。要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嘅责任啊嘛！ 其实训练一个好人咧，其实就等于训练一个好嘅国民咯。 当然 呢个咪就系国民教育咯。最紧要一个人要做好人，好人就 系 好嘅国民。 全部就业解惑啊嘛！ 系 而家唔系啊嘛，系洗脑啊嘛。咁呢个系个问题所在啊。即系今日放榜，你问啲学生。啲学生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嘢，社会需要啲乜嘢，咪教育嘅失败咯。咁我又唔明点解孔子过太山则，咁好嘅国民教育都冇咗。国民教育不在于一科啊，系在于所有嘅整体体系啊。咁所以呢，如果喺教会后读过书嘅咧，都明啦。我哋有讲第四届噶嘛，天主教。第四届系咩？孝顺父母嘛，孝顺父母咁啊，条问题问噶喎。 但系圣经就话孝顺父母咧，都要睇下父母啱唔啱噶。 冇错啦，我哋问你应唔应该听父母嘅命令啊？咁 即系如果父母要你做一啲唔系正确嘅嘢，你都可以抗命噶。 冇错啦，系听父母的正命啊， 系 正确嘅命令。 系 佢话如果父母嘅命令不合你嘅良心，不合天主嘅旨意。你应唔应该听？ 系 教会大字标题话唔应 該。天父好似又冇系冇呢个冇呢、這个唔应该呢个质疑噶吓、 啊，听唔到。 啊，对天父啊，又唔应该有呢个质疑噶。 阿林彪华咧就唔系教徒嚟嘅，佢唔知道天父讲嘅嘢所喺宗教嚟讲乜嘢咧啱噶嘛。 嗱，譬如我举个例，良心嘅声音，唔好讲教唔教会，教唔教友， 系 人人都有良心噶啦，爹亲娘亲，唔够毛主席亲。 呢、这个有问题啊！ 即有啲嘢要谂啊。 嗯， 即如果要教，就教埋呢句说话。 嗯， 阿神父啊， 唔单止要教毛泽东笔嘅书法。 阿神父啊，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个林小朋友，啱啱咧佢系今年六年班毕业嘅，佢想同我哋一齐倾啊，我哋俾个小朋友又讲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阿林小朋友，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爸爸。 喂，我想揾咗你好多日啦，我想问下你升中派位派得好唔好啊？ 哦，派得我第一次咯。 第一次，你介唔介意讲去边间噶？ 哦，唔介意。 你去咗边间啊？ 宝良局第一张荣庆中学。 嗯。 喺边度嚟？喺沙田啊？ 学校慈云山学校出。 哦，慈云山系名校嚟噶嘛？区内名校嚟噶嘛？ 系啊，好好噶。 有冇国民教育教噶？ 暂时就 即系唔知道会唔会推行啦。不过我就绝对唔赞成会有国民教育呢一科咯。 你同阿神父讲下啦，我哋电话旁边有阿罗神父噶，不如你就请教阿罗神父啊。 咩小朋友？我五个岁嘅小朋友啊，咩年轻人？年轻人，你点解唔赞成国民教育啊？ 嗱，大班先生，不如同埋神父，不如我举个例子啊。如果大班先生你即系讲嘅嘢啦，好，咁系咪自然就会有好多人中意你啊？ 希望系啦。 咁我哋嗱，等阵勉强咧系冇幸福嘅，勉强冇幸福，所以咧我哋系用我个心去爱呢个国家。如果我哋要举一个国民教育科，目的都系想我哋认识多啲祖国。爱祖国，增加国家的归属感。但如果国家做得好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向外啦。即是不是挺好的话，我们就自然个心底去出发。咁所以话呢，我们是根本就不用浪费去资源去特别开设这一科。国家做得好，我们个心就会自然爱他了嘛。 嗯。 冇错，完全啱赞成。 啱唔啱啊，神父？嗱，我两个小朋友呢，呢位听众呢，好清楚㗎。 你爱我啦，你爱我啦。系阿妈就失败啊！ 系 喂，神父，我想同你讲一句嘢咧。 系啊，喂， 你可唔可以做电台主持噶？ 我就唔敢嘅，因为 唔系啊，我哋有个宗教台噶，我哋而家有基督教节目，但冇天主教节目啊。 有兴趣，有兴趣， 我同你倾好唔好啊？吓、啊， 好，好啊！ 小朋友啊，恭喜你先，嗱，我会迟啲揾你噶，林小朋友啊， 大伯， 我同你一齐去主持节目 咧，我哋可以早啲退休啊，真系。 佢同我鼓励一下小朋友， 系小朋友真系好好， 仲喺度啊！林小朋友系， 系喺度喺度， 啊，应该做教育局长。 好啦，多谢两位啊！咁我哋会继续同阿神父同埋林小朋友接触嘅、嗯，我哋又揾咗两个精英嚟帮我哋主持节目。唔精英唔紧要，最紧要讲良心说话。嗱、啊，所以咧 唔可以硬烧啊！真系啊！ 我哋 DBC 咧听我哋节目啲人咧就质素好高嘅，咁今日啊话我拉布就唔讲选举，唔系我要搞清楚选举条例先，我未惊过啊，我有我嘅立场啊，如果人唔中意听，你就大家尊重大家唔同嘅立场就得噶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 拜拜， 听日礼拜六啊， 听日我翻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